大大大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教协昨晚举行会议，表明如果政府在新学年不撤回国民教育科，就会积极组织罢课，包括联络办学团体、家长组织，为罢课做准备，而目前未有具体的罢课日期。行政长官梁振英昨日回应，星期日有九万人上街反对推行国民教育科，但他没有宣布撤回学科，只是重申政府没有洗脑的意图，又说教育局会将当代国情的教材参考上载到教育局的网页，接受各界的监督。同时指出政府的教材并非指定教材。梁振英强调，政府不会强制所有学校在今年九月全面推行国民教育科，可以在三年开展期内推行，又澄清这个是上届政府的政策，并非新政府的政治任务。美股收市微跌，虽然市场憧憬欧洲央行和美国联储局在今个星期议息之后会再推出措施刺激经济，但美股在连升两日之后有轻微的回吐，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073点，跌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945点，跌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跌5点，收报1385点。欧洲股市升到去三个月高位，英国、德国和法国股市收市都升超过1%。国家队在伦敦奥运的第三日赛事增添三金一银一铜，金牌总数增加到九面。在男子体操团体决赛，国家队成功卫冕。男子双人跳水十米高台决赛，17岁的曹源火拍18岁的张雁全，为跳水队赢得今届第二面的金牌。李雪英就在女子的58公斤级举重决赛，以总成绩246公斤赢得金牌，并刷新奥运的纪录。孙杨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和南韩的泳手朴泰桓双双拿到银牌，金牌就法国的安妮尔夺得。剑击选手孙玉洁在女子重剑个人赛的季军战击败南韩选手申亚南，夺得铜牌。在奖牌榜，中国以9金5银3铜继续高居榜首，美国就以5金7银5铜排第二，法国是排第三，暂时拿到3金1银3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但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偏西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和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七点至晚上十二点，冯达晶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暑假去澳门又食又玩，仲住埋威尼斯人酒店，每位都系890蚊起咋？购买油麻地旅游嘅澳门威尼斯人，夏日享乐套票啦！入住豪华分层式皇室太床套房，包自助早餐或者午餐，缤纷世界入场券，仲包埋金光飞航回程船飞。小朋友每位卡170蚊，即享所有优惠。推广入住期到9月28号，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01。 发烧玩家 Pure 真音乐，靓人靓声，由谢安琪。 咩为之玩？梗系会令到大家好有乐趣，继续玩落去，同埋玩咧可以玩得好精细嘅。 留意今个星期日晚11点到凌晨1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发烧玩家 Pure 真音乐，靓人靓声，系由纯创造经典嘅英国 Pure 特约赞助播出。What a 夏日合家乐满分， 香港贸发局美食博览由8月16日到20日喺湾仔会展举行，会在各大品牌食品同饮品嘅公众馆，仲有贸易馆，同埋年年都咁受欢迎嘅尊贵美食区。今年日本首次担任美食博览嘅伙伴国家，带嚟更多优质美食。留意8月8日星期三上午10点到下午1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梁思浩请嚟贸发局展览事务高级经理陈雅仪，同大家详细介绍今年美食博览。 大家真风骚之夏日合家乐满分，系由香港贸发局带俾你。 用科技配合关怀，令香港的长者无论在屋企定室外都可以得到全面的照顾，全靠长者安居协会提供平安钟、平安手机、随身宝和管家二不同的服务。非牟利自负盈亏的长者安居协会需要全香港市民大力支持。8月1日星期三上午7点到中午12点半在全港九新界22个地点进行一年一度的卖期日。一分一毫支持长者安居协会，令香港长者继续安全快乐生活。 我看到个招聘广告，人工高，要求低，但要先给一笔训练费。 小心是求职陷阱啊，骗徒呃求职者的手法层出不穷，例如做推销员要先给钱买货，又要招揽新人赚佣金，做模特儿就要先给试镜费和买美容疗程，还可能是色情陷阱。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睇下啦。 黄伟文的前因后果。 本节目内容纯属个人意见。 回归15年，香港最令中央耿耿于怀的是人心未回归。所以今日土共当家，一系列政策都朝呢个目标进发。喺小学推行洗脑嘅国民教育唔系孤立嘅，同一时间必须有效掌控传媒，学校里面嘅政治宣传先唔会俾电台报纸冲淡。所以强推国民教育嘅同时，打压 DBC 香港数码电台就必须同步进行。跟住落嚟，用尊重知识版权为理由禁止网络嘅二次创作，而啲措施都见成效，就会重提保障国家安全嘅23条立法。所有嘅政策都互相呼应，北京要嘅系一个可以操控嘅香港。从根本做起，就系掌控教育、掌控传媒、掌控创作，佢哋嘅逻辑咁就可以掌控人心啦。到时候香港先系真正嘅回归。但是北京算漏了帮他们工作的一班豪门猎犬，他们本身的价值取向。梁振英3个仔女都在英国读书，讲起英国，这位土共特首形容为世外桃源，和他并肩作战好打得的殖民地精英林郑月娥老公同仔都在剑桥生活。讲起剑桥老家，政务司长都嘴角泛笑，甜蜜而向往。仲有一众问责高官，子女教育、行为取向都将英国价值推崇得天上有地下无。九七回归，整个特区政府所有官员对英国的推崇备至比殖民地时期更英国。毛泽东打寒战，亲生仔毛岸英一样要去战场，而且死在空袭之下，这个就是政治领袖的身体语言。今日香港要推国民教育，梁振英的3名子女是不是应该先去湖南长沙留学，学习共产党的成功血泪史？林郑的2位公子立即离开剑桥，飞去乌鲁木齐，边读书边做义工，服务维吾尔族的贫家儿童呢？站稳道德高地，向香港的小朋友推国民教育，就可以绝不手软了。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教育局会成立委员会，以释除部分家长疑虑。 是想创造一种生米煮成熟饭的效果。 撤回国民教科才是真正的主流民意，我们不要一些市民易如草芥的政府。 国民教育令到学生以为中国只是有好事没有坏事。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 7:39，直播室有大班啦，仲有呢个老总李 生。早晨， 老总就梗系喺度啊，即系做啲 briefing 啊。我呢个叫 简报会啊。 政府咧，而家政府总部咧，梁振英咧就嚟开始主持佢个早 啊，仲未开始噶， 未8:00开始佢哋。 佢唔系已经要攞咗成个人工噶啦咩？吓、啊， 早讨嘅8:00开始， 未够钟， 而家7:00， 未够日期。未够钟、啊，未够八点、啊。 我以为我你嘅讲法咧，以为佢从未开，从未开呢个早讨会， 嚟开紧做准备开呢个早讨会。 所以你说话你令人哋误会咧， 误会 嘅。今日未够钟开咗，就唔系佢未话都未 开。 我意思话佢原来上工一个月都未曾开早讨会，我吓我一跳真系。 唔使担心，嗱呢两样嘢可以闹梁振英 啊。 有样嘢唔闹得佢， 勤力噶嘛， 秉承啊，老懵懂啊，71 系。 呢样嘢， 即系只牛嘅勤力啦， 吓、啊， 街坊咁讲噶， 行政会议都冇暑假放啦，而家系咯， 牛去捉佢人道毁灭啦，再大屿山嗰啲啊，即系要大家要救救啲牛牛啊， 救救啲黄牛、啊， 而家希望可以搬去元朗嗰边度。喂，讲翻啦就系啦。梁振英 就嚟开早讨会， 系啦， 咁我哋呢个早讨会开咗先，咁啊辉哥就系我哋嘅老总啊嘛，佢就先点唱噶嘛，系咪？ 嗱，讲翻今日就梁振英终于开腔，其实我哋上个礼拜同家父都讲啦，即系啦，星期日游行之后咧，佢会出嚟讲啦。星期之前佢唔会讲啊，咁啊，林郑出嚟讲啦，行政会议吓，众人都要系赤膊上阵啦。嗱，琴日讲都有备而至啦，琴日讲三样嘢，嗱，咁啊，第一样嘢就教材放上网，大家去监察；第二咧就系、是、向18區嘅家长会去解释。第三咧就系佢唔系强推，3年之内就学校自己决定系几时推嗱。咁其实最特别地方， 3年后咧 吓、啊，3年后就唔讲字啦。咁啊， 3年系咪强推咯？ 哦，3年强推，系咯，即系咁，即系 好容易解嘅。 即系就咁啦，系咯，系啦，即系啦。总之系冇谂住撤回吓，冇影到。唯一觉得佢嗰个策略而家就咧，我刚才讲过，即系喺新闻天地讲过，就以家长制家长，向18區嘅家长教师会嗱，嗰、那个基本上咧。系同系教育局有较好嘅联系，同政府比较多嘅联系吓。咁 但系弊家伙，而家连嗰个家长会都话：，喂，之前啊完全冇揾我嚟倾，突然间咧就揾我嚟啊嚟去邓场，然后跟住出嚟就话：，喂，一致去撑佢。喂， 家长制家长啦，咁咪系啦，系啦，吓。而家就家长制家长啦。 冇啊，呢啲就系啊统战嘅手段啦。呢啲即系话啊。喺家长做着手，嗱、啊、好简单嘅啫。嗱、啊，而家第一样嘢，呢、這个国民教育咧，啊，就唔系佢哋讲得咁恐怖。第二样嘢咧，啊，学校有权选择，教师有权选择个课程， 嗯、 啊，同埋头三年咧就唔系强制性执行嘅。不过已经个答案写得冇长度啦，即系第一一定唔会推行。 冇得撤回啦。 第二4年后咧就强制第4年啊，强制执行，即系而家呢3年唔会强制执行啊嘛。 出奇嘅， 即系话俾第4年咪要强制执行咯。 即系冇得拖，冇得再咨询。 嗱，罗范招芬就一定系幕后黑手噶啦。佢嘅快女咧就系呢、這个啊，写字公仔就吴克俭。咁吴克俭嗰日你走出嚟咧，睇到企喺吹水我侧边咧，就直情咧成只 puppy 咁啊，即系 poodle 嚟嘅啊。从人民教育咧，通常你政务司长出嚟就讲政策性嘅嘢，即系整体比较大，即系大方向嘅嘢。你话搞个委员会 ，OK， 咁你都可以由啊。你话政务司司长既然有90,000人上街，不过当时未知有几多人上街，不过知道好多人噶啦，啊面都青埋噶啦，走出嚟啊，咁就话咧搞个委员会，其实咁已经完噶啦。嗱、啊，你又要听阿吹水我讲嘢。佢好有玄机喎，嗱，那个委员会咧，我哋通常听人讲嘢咧，佢就会委任一个广泛嘅委员会。嗱， 广泛之因为佢有代表性嘅， 佢冇讲有代表性嘅就系、是、 冇代表性， 喂， 系啦， 喂， 应该有代表性噶嘛，系啦， 应该讲咧就有广泛代表性噶嘛，系啦，代表性嘅委员会，但佢冇讲嗱。吹水我系有篇讲词嘅，佢一路讲一路抄住，即系都攞翻个讲词出嚟补充嘅，佢讲嘢就几叻嘅。啊！佢同而家梁振英讲嘢咧，其实好似嘅。一讲到嗰啲尴尬嘢就笑嘅，唉，咩洗脑，哈哈哈！洗脑，哈哈哈！咁啊，两个都系咁 嘅。一笑就化解咗佢啦。 以为咁啊笑一笑咧， 梗系唔系啦？呢啲破绽嘢，啲系 啊咁佢冇讲到有广泛代表性。第一，第二咧，亦都知道呢个委员唔会有广泛代表性。点解咧？ 因为嗰啲家长啊学民思潮 背割㗎嘛， 教协都话唔参与㗎啦。咁咩叫广泛代表性呢？佢就一做咩一个广泛而冇代表性嘅委员会呢，就会有啲咩人喺度，一定有狄志远㗎，仲有一个叫黄锦辉㗎。这个黄锦辉好嘢啦，我又问下你，今日佢喺报纸写一篇文章，佢就歌颂日本嗰啲国民教育。但我问你，日本仔国民教育系点嘅？冇南京大屠杀，冇慰安妇，啊，钓鱼台系我哋嘅。嗱，佢直情歌颂呢种嘅国民教育。嗱，我哋唔好，我最近咧好怒气一样嘢咧，就呢班咁嘅建制派啲人出嚟话，美国嘅有国民教育啦，澳洲有啦，加拿大有啦，日本有，喂，人哋有，系咪我哋一定要有？唔紧要，呢个亦都可以争议，就唔好攞啲人哋教坏人嗰啲教材出嚟讲，喂，澳洲、加拿大、美国喺度压迫啲红番，佢哋咁唔讲咯，喂，佢哋唔讲系咪佢哋错咯？咁我哋六四就可以唔讲啦，啊，冇南京大屠杀，因为日本仔话冇南京大屠杀咧，我哋嘅国民教育就可以讲冇六四啦。喂，唔系咁噶，咪大佬啊！ 日本嘅国民好简单，呢个狭隘民族主义啊嘛。 系啊， 狭隘民族主义亦都系我最惊嘅嘢，即系喺狭隘民族主义之下咧，就冇咗一种理性，冇咗啲普世价值。呢个就系我哋点解咁担心系香港式或者中国式国民教育嗰个嘅忧虑系所在。咁，所以如果我哋纯粹推行公民教育，系认识到一个公民责任，吓，唔单对我哋嘅国家民族，对整个啊，全球人类，我都有责任嘅。呢，这个世界公民啊，这个更加高层次啦。 本嗰时候系向啲学生介绍咧，点解话哇东北省正啊？我呢啲咁嘅生果几好食啊！ 嗱，呢个黄锦辉咧就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嘅副院长啊，咁啊叫外务嘅，即系外务意思，即系同你做行家啦，林英华即系公关噶啦，啊。就香港资讯科技联会会长系咪即系嗰个资讯科技联会系咪就系嗰个 Apple A 啊？即系系咪同嗰个有关嗰个？ 应该都系噶啦，呢啲人即系喂物以类聚， 都系楞到嗰个梁莹嗰个 佢点 网络嗰边啊？ 佢有关团体啊喺国民教育科教材内容偏颇，即系认为啊有洗脑之嫌。呢，这个黄锦辉就话咧，佢自己唔系教育学专家，你梗唔系啦。唉，不过你最惨就教书啊嘛，啲又系误人子弟嘅啊，但系就遭受到唔少团体、教育工作者、家长同埋市民极力反对，有组织更加发动游行上街示威抗议，要求政府立即撤回方案，各自整学计划。有关团体认为国民教育科教材内容偏颇，有洗脑之嫌。嗱，佢话自己唔系教育专家啦吓，咁，佢就因此咧，就话对今次国民教育科喺教材上设计嘅争拗咧，不予置评。嗱，呢个叫避重就轻。嗱，先话自己唔系专家，所以啲教材我就唔讲啦。佢话等国民认识自己国家同埋国情，喺任何学家仲任何国家重要一课。国民教育嘅推行咧，中国、日本、美国甚至发呢啲发达或者发展中嘅国家咧，比比皆是。但系啲国家里边咧，国民教育喺中小学咧，甚至乎喺必修科。嗱，国民咧自细咧就认识国家，建立爱心。嗱，跟住举咗个好坏嘅例啦。就我顶佢唔顺就呢样嘢啦。我最近喺日本雅虎网站投票里面呢，超过 99% 日本人认为钓鱼台即係尖角诸岛啦係佢哋嘅领土。咁呢个事件就说明日本人团结一心而爱国家，呢，这个就明显亦都系日本政府贯彻始终涉而不舍地推行国民教育所换返嚟嘅成果。国事讲事，香港人又点可以唔去认识祖国呢？你淨係听到呢段嘢你就兴啦。 我呢个卖国策嚟㗎。呢个卖国策嚟㗎嘛。 佢唔係，你又唔好咁样同佢戴帽嚟，佢唔係。 唔係呀。 点解呢？佢意思即係话呢，指鹿为马呢种国民教育呢，就是我哋值得推崇嘅。所以你好容易套落去㗎，唔系国策问题。佢即係话呢，好似六四咁嘅嘢呢，如果用返日本嘅标准呢，冇南京大屠杀。 冇六四事件，冇死个人，冇死个人， 就系咁啦。你明唔明？呢，这个叫黄锦辉，大家认清楚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一个不知所谓嘅人。 因为你讲黄锦辉，我冇人啦，我人嘅人，我哋报界嘅朋友，嗰个唔 讲。有几个流浪，有几个流浪辉， 我唔会做啲咁嘅嘢嘅，我哋旧同事。啊，黄锦辉亦都冇咩出名，系你识佢嘅嗰个黄锦辉。但系呢个黄锦辉咧，就贱人嚟嘅，我话俾你听。即系如果你推崇呢种国民教育，即系 颠倒是非，呢啲就叫做国民教育，认同日本仔嗰种国民教育，认同南京大屠杀，认同武慰安妇，认同呢日本唔系侵略国啊，甚至乎呢啊钓鱼台都系佢哋嘅。喂，呢啲就叫成功啦。喺黄锦辉同埋佢哋呢班人呢眼里面呢，呢啲就叫成功嘅国民教育，呢啲就系佢哋要推广嘅推行嘅国民教育啦。 香港家姐就惊样嘢嘛。方言嗰把刺就成为事实，失去咗批判理性质。 我哋要呢啲国民教育啊！ 惊样嘢， 唔系话美国佬啲嘢好嘅，加拿大佬或者澳洲佬啲嘢好嘅。喂，佢哋压迫啊呢啲红番、嗯、啊嗰啲土著啊，咁你就话人哋嗰啲国民教育都冇讲呢啲嘢，咁点解我哋唔讲六四有咩问题啫、啊？喂，两样嘢嚟嘅，人哋国家唔好嘅嘢，你唔好搬过嚟；人哋好嘅嘢，我哋要学；唔、嗯、好嘅嘢就唔好学。唉， 大班啦，黄锦辉就话佢自己唔系教育学家啦，或者教育嘅界 人 士啦。吴康文校长嚟噶嘛，佢一定知道噶。嗱，佢都搬人出嚟，搬啲教育家出嚟噶。佢话喺今日喺《文汇报》个专栏，佢就话咧，著名嘅中国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喺抗日战争嘅时候咧，就去到重庆创办咗育才学校。佢指出，办育才嘅目的系培育呢、這个培养呢个人才幼苗啊。由此可知，对幼苗嘅培养几重要。嗱，所以佢哋就系咧，系由小一就要同你洗脑教育啦。 都话2020年一人一票选立法会啦、啊，跟住啊50年不变去到2047年， 嗯、 当50年不变呢、這个所谓承诺结束嘅时候，中国需要接收嘅香港咧，系一个同化嘅香港啊嘛。啊，你就唔可以讲一。唔可以讲我哋唔喺度㗎喇，到时我哋三个都啊唔係大家嚟试呀，你如果諗住2047年喺度呢，我恭喜你呀、啊、我恭喜你受緊苦呀、啊、仲喺度。啊 ,2047 年你仲喺度喺唔喺度呀你。 啊我哋齐齐都唔知边度见到我哋啊。 2047年如果可以呀、啊、你天堂。 我希望你上天堂嘅。 2047年即係仲有成30几年。 係呀係呀。 30几年你仲喺度啊。 我唔知呀、啊、我 已经答到你。2047-2012即係几多。 啊 四七加二系35咯，系咯， 系咯， 我争五我系黑心啲，咁你可能真系喺度嘅老哥。 唔系你有你有安居协会帮你噶，你好你好长命 嘅咯。50几啫，系嘛？50几35年后啊，咁对唔住。咁你都而家都可以活到100岁嘅，即系你仲 82岁而家话可以， 你仲可以见证到。但我恭喜你啊！如果你活到82岁，我恭喜你。第一，你冇钱挨到84岁，一系咧就成为社会嘅负累，一系就成为你仔女嘅负累。 不过讲到底咧，大家好明显啊，今次香港点解系咁要硬推呢个国民教育吓？咁嘅澎湃民情，政府都唔肯 接。呢个唔使讲 啦， 任务嚟 嘅，呢个就系任务嚟，真系冇得讲啦。所以冇得讲啦，即系你梁振英好，吴克俭好啦，其实都冇乜发言权嘅啫，只能够用其他嘢咧，就尽量去减轻大家嘅疑论。但系越解释，你睇见刚才吓，你讲阿黄锦辉好，甚至吴康文老先生好， 你贱人嚟嘅， 你越讲就越惊， 你越讲越兴嘅，即系原来我哋啲教民国民教育咧，就要指鹿为马啊，就要将是非黑白不分，夹硬推动呢啲咁嘅国民。 佢自己啲思想都混淆晒，咁 你 讲嘢出嚟啊？ 黄锦辉点解咁熟佢个名咧？阿林旭华， 点解？ 唔系我哋个同事黄锦辉，嗰、那个黄锦辉冇人识噶，因为呢条友啊，去见工噶，佢见紧副局长嗰份工啊，佢、哦、想做资讯科技局嘅副局长，而家唔使谂啦，冇咗啦个局。你睇到呢、這个、 哦、又想埋班嘅 陈茂波都要搞陈 茂波啊！你睇到陈茂波啊？呢、這个梁振英唯一一世人 啊， 系对一个人有情有义嘅啫，就陈、是、茂波。 陈茂波对佢有情有义喎，真系 唔系。陈茂波阴功，佢就谂住咧，啊洗定个 pat pat 咧，走去做副财政司司长嘅，即系夹住阿胡须仔嘅。点知咧，啊就龙女鸡作反，就过唔到个5司14局。咁而家咧就啊，起码即系。呢、这个梁振英呢啊都表现俾人睇佢有情有义嘅。关照返呢个陈茂波。嗱、陈茂波呢系唯一一个立法会员啊喺立法会里面喺过去一届、 嗯、 对佢不离不弃。啊 最 撑 佢。 全撑佢嘅。啊佢终于都要夹硬呢，佢够运。嗱、啊、呢、这个陈茂波唔系梁振英选你㗎，系因为有个叫麦齐光。 麦齐 光嘅又 走 咗落㗎真系。 因为你过唔到嗰个嗰、那个嘅班子嗰度、嗯，再加埋任齐光、麦齐光事件咁样造就咗。 跟住呢个黄锦辉呢个贱人讲咩咧？佢话政府有责任同任何民间团体沟通，了解佢哋嘅诉求。呢次国民教育事件亦都唔例外，官民之间嘅争论咧喺民主社会正常之事。不过跟住就讲啲废啲贱话啦、屁话啦。可是适逢九月立法会选举在即，不排除有政客借题发挥，利用呢件事制造噪音，都系为咗政治抽水嘅啫。啊，提升自己知名度，增加自己喺选举投票嘅胜算。如果有人仔细研究，相信会发现实际上冇太多忽然支持反洗脑嘅政客。真正了解政府推出国民教育的建议书，国民教育呢本来是一个严肃的议题，如果今日沦为政客的弹药呢就十分可惜啦。呢而家我哋十分可惜啦。 喂，佢咪喺抽緊水囉。 呢班擦鞋仔，呢班咁嘅擦鞋仔上位嘅秘笈。嗱，讲到边个熟书呢，嗰日走入去见啊呢、這个咁嘅 puppy 呢，吴克俭呢，吴克俭系完全唔了解嘅，嗰啲家长呢比佢更加了解，啊滚瓜烂熟， 家长又做得好认真嘅， 而家又话上网俾人监察，有咩意思咧？关心嗰啲人就已经系熟读噶啦，系嘛？ 啊，我就希望 点解觉得嗰系一个化解危机嘅招数都唔嚟真系。 我希望我哋网友咧，唔该你人肉搜查呢个黄锦辉嘅，睇呢个咩人嚟嘅？喂，我佢系工程学院嘅副院长，即系工程师嚟嘅，应该系啊。即系作为专业人士咧，呢啲直情应该鄙视佢嘅。喂，做工程师讲逻辑噶，啊，呢啲咩逻辑嚟噶？即系日本仔教坏佢啲日本僆仔，我哋就学人哋。 嗰饭你又要讲啲咁嘅嘢，系讲到就 擦鞋仔咯。即系我成日都唔明点解真系权力真系令人腐化到去嗰个地步咁，为咗上位讲埋啲唯心论。咁而家想问阿黄锦辉，你个仔喺边度读书？你想唔想你个仔学日本仔嗰种洗脑教育？啊，黄锦辉，你答我得噶啦，啊，可唔可以啊，辉哥，揾下呢个黄锦辉，辉 哥揾呢个辉哥， 中文大学啊，真系兴嘅，讲嘅呢度有， 问下佢、啊、共产党系咪真系咁 大公报今日嘅社评咧？嗱、啊，我就费事睇个内文啦，个标题就啱嘅，嗱、啊，奥运金牌就系最好嘅国民教育，嗱、啊，你呢啲嘢咪可以教精人咯，啊，你明唔明啊？即系等人哋国同对国家有个荣耀，啊。有个归属感，用呢个体育啊，去感动啲国民，就好过洗脑啊嘛。嗱，好简单嘅，譬如而家英国嗰个咩英国婆定咩 BBC 嗰条，人哋中国人游水力，就话人哋 食 咗禁药啊。喂，呢啲伎俩咧，呢啲咁嘅翻鬼佬啲嘢咧，嗱，我啊冇受过洗脑教育嘅，但我睇咗啲嘢兴嘅。你个 BBC 呢个女主持咧，喺个节目嗰度咧就批评人哋个叶思文。 嗯 啊，点解游水仲叻过立马佬嘅？ 佢、嗯、快过男性最好50米啊！ 咁就怀疑佢咧食咗啊！以前咧，因为有啲运动员咧，俾人质疑咧，女运动员啊，就俾人质疑你嘅身份究竟系咪男性？呢个唔系第一次。 嗰时战胜嗰时东德啊，即系未统一时，东德嘅运动员女运动员啊，嗰种嘅体能即系好惊人咧。当时俾人质疑佢嗰个嘅性别嗰个问题㗎吓，咁嗰时开始呢个问题。当到而家你睇见中国运动员嘅表现好呢，即係西方媒体总系觉得喂你冇理由得咁快喎，咁就质疑你呀。咁当然而家我觉得你话系咪服药啲一言咪切，即係你冇得去诬蔑人，亦都唔可以无人过关㗎。即係而家咁严格嗰个嘅奥运嗰个。 呢就翻鬼佬嘅伎俩嚟嘅。之前呢苏联呢有两姊妹嘅。1960年就怀疑两个呢系男人嚟嘅。跟住去到1985年呢，世界学生运动会呢，大学生运动会呢，西班牙嘅跨栏选手呢啊就话佢呢啊系男人嚟嘅。因为点解呢，佢喺个染色体测验里面呢就肥佬咗，取消咗资格，撤销咗奖项啊奖学金，惨到呢啊连个男朋友离去而去㗎喎。啊，但系呢好在后嚟呢再验个身之后呢就还返佢个公道。啊，呢啲都唔系第一次㗎啦。跟住去到近年呢，南非有个跑手喺2009年呢800米世界冠军，就因为呢跑得快啊，跟住呢个样子像马佬，女生男相，咁又惹嚟媒体同埋对手公开质疑。咁国际田径总会呢更加要求呢做一个性别测试，但就冇公开嘅。外泄咗嘅，静鸡鸡呃佢嘅。佢以为查禁药，原来人哋呢就验緊系咪男人。终于呢 又是还回一个清白。咁今时今日呢就话我哋中国选手啦，啊，因为呢个女人游水叻过马佬啦，就怀疑佢写禁药啦。呢啲咪翻鬼佬经常做嘅嘢囉。呢啲就叫国民教育啦。 哎，大班啊，佢係问一个选手问一个系英国嘅前游泳嘅名将，啊，叫做系 Mark Foster。咁佢就咁提问啦，咁样佢话如果有个泳手突然间游得比以往呢快好多，当中会唔会有疑问啊？咁样提问㗎喎。 好啦，我哋听新闻，唔该晒陆总啊。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台北，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教协昨晚举行会议，表明如果政府在新学年不撤回国民教育科，就会积极组织罢课，包括联络办学团体、家长组织，为罢课做准备，而目前未有具体的罢课日期。行政长官梁振英昨日回应星期日有九万人上街反对推行国民教育科，但他没有宣布撤回学科，只是重申政府没有洗脑的意图，又说教育局会将当代国情的教材参考上载到教育局的网页，接受各界的监督。梁振英强调政府不会强制所有的学校在今年九月全面推行国民教育科，可以在三年开展期内推行，又澄清这个是上届政府的政策，并非新政府的政治任务。美国科罗拉多州戏院枪击案造成12人死亡，58人受伤，而反福姆斯正式被控24项的一级谋杀和116项意图谋杀罪。霍姆斯在星期一第二次出庭的时候被正式提出检控，检控官就每名死者对霍姆斯提出两项的谋杀罪名，分别是一级谋杀罪和极度冷漠谋杀罪。霍姆斯还被控一项拥有爆炸装置和一项的暴力犯罪，总共是142项的控罪。美股收市微跌，虽然市场憧憬欧洲央行和美国联储局在今个星期议息之后会再推出措施刺激经济，但美股在连升两日之后有轻微的回吐。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073点，跌两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945点，跌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跌51点，收在1385点。欧洲股市升到去三个月的新高，英国、德国和法国股市收市都升超过1%。国家队在伦敦奥运第三日的赛事增添三金一银一铜，金牌总数增加到九面。在男子体操团体的决赛，国家队成功卫冕男子双人跳水10米高台决赛，17岁的曹源火拍18岁的张雁全，为跳水队赢得今届奥运第二面的金牌。李雪英就在女子58公斤级的举重决赛以总成绩246公斤赢得金牌，并刷新奥运的纪录。孙杨在男子200米自由泳的决赛和南韩泳手朴泰焕双双拿到银牌，金牌就法国的安妮尔夺得。剑击选手孙玉洁在女子重剑个人赛的季军战击败了南韩选手申亚南，夺得铜牌。在奖牌榜，中国以九金五银三铜继续是高举在榜首，美国就以五金七银五铜排第二，法国是排第三，暂时拿到三金一银三铜。港队羽毛球手叶佩妍在伦敦奥运女子单打的 J 组赛事以21-18和23-21直落两盘击败对手南韩的城池源，分组赛拿到两连胜，成功晋身16强。英超球会曼联公布在纽约招股上市，球会计划发行1670万股的股份，每股招股价介乎16-20美元，集资是3亿3千万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同酷热，但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偏西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和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B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7月31号星期二的早上，时间来到上午8点04分。今朝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㗎。望返港岛区线下咁港岛告示打到改只係啱啱到呢个汽车会咋下。另外东区走廊落返红隧伊利莎白大厦，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啦。时间上早就未有咁早返工啲人啊，现时都係畅顺㗎。另外干落到西天桥落返中环排返到郊野广场。九龙区方面啦，公主道过海龙尾理工湾位，另外加士居道向返油麻地方向呢，上桥位开始车多㗎啦，睇埋启德隧道过海啦，现时龙尾就模湖街咁嘅新界区，狮隧出九龙，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嘅咧，呢分钟都系畅顺嗰只噶。嗱 ，CY 就继续硬推国民教育。嗱，虽然佢话未必咧九月份新学期一定要上马，不过咁啊吓，三年开展期完咗就嚟噶啦，即系话巫婆焗咗个毒蛋糕俾可爱嘅小公主食，你而家食晒个又得，慢慢睇清楚至食又得。不过有效期三年啦，到时你一定要食晒佢啦。咁。小公主在三年后就遭毒手了，阴公。好了好了，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拣啱股票，睇啱四方 ，DBC 三台数码大千台，大千好世界，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唱好外股，赢奖品。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三点半，打嚟18721113，数码大千台节目，大千好世界，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淡自己心爱股票，即刻胜利买股票免佣金500蚊。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蚊啊！优惠受有关条款约束，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欧美市场疲弱，出口受拖累，香港公司怎样可以逆境自强呢？由7月23日开始，一连五个星期一，潘碧云请来贸发局专家教中小企利用崭新的推广渠道有效运用资源突围而出。记得收听星期一下午四点到五点 DBC 三台数码大钱台，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是由香港贸发局带给你。 有间公司第一次帮衬我哋，就订几百件货。 间公司有冇喺政府注册噶？ 放心啦，公司注册处有个专俾智能手机用嘅查册网站，我喺嗰度查到间公司嘅名同基本资料。 呢、这个服务对中小企好有用噃。 请登入 www.mobile-cr.gov.hk 亲身体验下啦。手机查册方便营商。 教育局会成立委员会，以释除部分家长疑虑。 是想创造一种生米煮成熟饭的效果。 撤回国民教科才是真正的主流民意，我们不要一些视民意如草芥的政府。 国民教育令到学生以为中国只是有好事没有坏事。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八点零八分，梁振英丑妇终于出来见家翁，匿埋了咁耐，琴日呢两个原因逼佢出来嘅。一就正如大家所料，佢始终都要出来嘅，就係喺嗰个游行之后，即係729嘅游行之后呢，佢先出嚟，咁出嚟呢就两就一系就话坚持推行呢个国民教育，一系就话取消佢嘅啫。咁终于证明一样嘢呢，话俾所有香港嘅市民听 ,7 月29号差唔多100,000人上街，对梁振英嚟讲呢系唔够数嘅。 嗯。 系唔够数嘅。 系。 即系坐你晒。 咁使乜我开学之前再做多一次呢？ 唔系，佢话俾听系唔够数嘅。 喔、 啊。Okay? 即系多多都唔够。 7月1号40万人上街都系唔够数嘅。咁另外呢 佢另外一个原因，琴日一定要出嚟咧，就系、是、终于咧中央咧接受佢嘅推荐， 嗯， 就委任佢只马，佢只头马啊，呢陈茂波接替啊啊呢、这个老马咧， 嗯， 啊就做呢个发展局嘅局长， 嗯，咁佢又话咧，呢、这个保罗咧就话唔系。佢唔系次选，佢有呢份亦都唔系临时工。 第一咧，佢肯定系次选。嗱，呢个人咧就第一，即系已经擘大眼、车大炮都未翻工啫。 啊， 佢点会唔系次选啫？如果唔系麦齐光辞职呢个位，边度有咧嘅啫？ 你知唔知啊？大伯，我听佢个英文版就好笑啊！我霎时间，咦？乜佢话佢唔系特首位嗰个位嘅第二嘅系选择、啊？佢英文嗰个好奇怪噶， 即系 not his second choice。 啊，佢话佢自己唔系呢个特首噶，唔系个 second choice for chief executive。咁我听落，咦？ 即系话佢想做 chief executive。 吓、啊，即系系咯。 原来呢度有唔识英文。 我睇完听完之后，我话吓，我一嚿云，我话点讲？ 咁佢应该跟我哋啊，好玩英文咧，即系啊 Jeffrey 老师学下嘢。 系咯， 啊大佬呢度有不知所谓，而家俾人咧嗱，即刻俾人撩起嗰啲嘢啦。就开劏房啊，炒旧楼， 又赖老婆啦。 咁啊，当然系老婆。一般咧，啲好嘢咧，老婆做嘅。林毓华，如果你娶个老婆识炒楼，你今日咧就可能唔使咁早起身。我嚟听下嗱，陈茂波啊，点样讲佢自己唔系 part time 嘅啊，唔系 team 嚟嘅啊，即系话咧，佢亦都讲俾大家听啦，佢亦都唔望啊。嗱，老实讲，佢真系冇得望呢个副财政司个位嘅。点解咧？第一，大家一般市面上嘅分析啊，啊就认为咧呢个五司十四局咧， 好噶啦，玩完噶啦， 玩完噶啦。嗱，我就未必咁睇嘅，因为啊，梁振英咧 会卷到重来， 系一个好要面嘅人。嗱、 嗯， 佢要嘅嘢，佢一定得到嘅。呢、這个人系有一样嘢，你要服佢嘅毅力。 系 啊 ，N 届唔选咪终于选咗出嚟。 嗯 啊，喂，佢要五司十四局，佢一定会死心不息嘅。如果有机会，一定咧，最重要而家唔系咩咧，就唔系立法会嘅关。 嗯， 因为喺新嘅一届立法会产生之后咧，啊，佢就会啊控制到呢个立法会建制派嗰啲票噶啦。 嗯， 啊，咁呢个五司十四局咧，一定过硬噶啦。 咁阿爷点睇先？ 嗱、啊。最重要咩？第一，林彪话讲咗其中一点，阿爷点睇咧？系咪仲要去勉强去推咧？ 嗯、 但系呢个都唔系问题。第二，去揾人 系 啊，你揾你揾唔揾到人先？嗱、 嗯， 你五司十四局要揾多两个局长、两个副司长。嗱、 嗯， 揾人而家就证明咗一样嘢咧，唔系咁容易啦。嗱，如果揾唔到人嘅话咧，咁啊冇办法咧，就只有。冇得退啦，但你见到香港人，香港有咁多人被权力所迷惑、 嗯、 啊腐化，为两餐乜都肯制，呢啲人就唔系为两餐，个个都有两餐嘅、嗯。你好似黄锦辉之流嗰啲人，啊喺大学做开教授，做副院长，啊都要走去拿份副局长嘅工做啦，即系好多人会做嘅呢啲工。OK， 咁呢、這 个威啊嘛， 嗱，但系问题就算过到五司十四局。陈茂波亦都唔会走去做副财政司嘅、 嗯， 因为佢今日讲咗呢份唔系临时工嚟嘅，呢份唔系跳板嚟咧，佢冇得翻转头嘅，啊咁所以佢自己系打定输数噶啦。嗱、啊，我分析就咁样样。嗱、啊，讲翻呢个啊陈茂波啊，原来咧就露咗底啦，熬底，原来唔系好识英文嘅，啊一个会计师，唉，唔识英文咧，好打有限噶啦。 在我来讲，我绝对不会当发展局局长这个工作是一个临时工，我会全心全意全力地做好这个工作，我是会以愉快而后战战兢兢的心情接受这个任命，我会继续秉持公义、仁爱和诚信的原则，以谦卑、聆听和开放的态度去推展我的工作，在处理政府官员、社會知名人士建的問題上面，屋宇署是有一套標準去做的，目前就住特首屋企的僭建問題呢，亦都是按一定 一貫的政策和程序一視同仁地處理 一定 一貫人呢、 一视同仁就唔好針對嗰啲名人啦，即係尤其是唔好針對我啊，大佬啊！一视同仁，我真係頂佢唔順嗱，嗰班佢啲英文咧，嗱嗰句嘢點講啊？林毓華，你試下演繹一下。咁我扮啦，我扮啦 ，Jeffrey 老師， 佢話 特糾正你。 佢嘅講法係咁樣嘅，用英文講嘅。 你哋講清楚啲。 Choice for chief executive。 嗱，咁如果用中文去翻譯呢句説話咧，即係咧。我唔系做特首嘅第人选嘅第二选择，咁呢个系错嘅，佢应该正式咁讲咧。I'm not the second choice for the position of 呢个 Minister of Development 啦，咁上下嘅嘢啦，即系我唔系梁振英嘅 second choice for 呢个局噶嘛。I'm not chief executive second choice for this position， 咁咪讲得通咯。即系呢啲英文咧，我哋真系读得书少啊。起码都叻过佢，咁你咪系咪弊家伙啊？一个专业人士、所以点解咧？唔掂啊，真系唔掂啊！咁靠擦鞋上位，靠搞劏房炒旧楼，走去赚嗰200多万，真系阴公啊！因为我睇见佢，佢既然呢啲咁嘅嘢做得出，就赚多啲啦。我成日都觉，成日觉得啲人好鬼 cheap 嘅。嗰班梁振英咧，嗱佢又出嚟讲嘢啦。啊，即系话俾你听咧，我就系正话，我哋都分析过啦。佢系几大系几大，一定会咧强推啊！即系点样强推法咧？即系头呢三年咧，就唔系强，不过即系话俾你三年后就强咯。另外仲有一样嘢咧，佢而家就搞分化。嗱、呢个佢熟读毛语录噶啦，我成日都话团结大多数，但系打击少数派。而家佢会用无所不用其极咧，去打击嗰啲反对洗脑教育嗰啲人，包括学民思潮嗰班僆仔咧，我好特别担心嘅。仲有就系而家大家都睇到噶啦，嗰、那个陈色之啊， 陈色之系， 因为帮肥佬礼打工咧，就被咧标签为肥佬礼嘅马仔。 哇！而家呢个文汇报大公报净睇啊，真系日日都有报纸。 跟住咧，你喺729带个僆仔上街嗰啲人咧，佢就话你呢班人咧就俾人利用。咁跟住呢就走去18区嗰度呢搵啲家长会家教会家教会个会长呢呢、这个狄志远就已经转得太㗎啦，就去搵家教会呢去支持呢国民教育，即係搞分化囉。所以小心啊，香港人就嚟有个分化嘅运动出现㗎啦。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真善美，务请小心轻防。人情味，没有赏味期限。 等我为大家介绍下属于香港嘅味道啦。首先系大坑舞火龙散发出嘅传统习俗风味。呢一个活动系由马会支持。仲在2010年列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添。跟住由香港艺术节带来中西文化气息。这项一年一度享誉亚太区的文化盛事，马会已经帮手炮制了40年的了，真是越搭越有味啊。最后还有香港本土历史文化的怀旧之味。马会资助举办的文化保育导赏团，就是想带更多的公众人士细味昔日的情怀。不如等主办机构文化葫芦的总监吴文正先生和大家分享一下。 本地的独特历史文化很容易随着时代发展而消失，我们更加应该把握机会保留属于我们的集体回忆。 马会积极推动艺术发展，同时亦非常重视历史文化，等香港人可以再三回味。協助活化古迹并支持成全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马会年终无忧的恒常动作。 行善的信念，行 由马会同你一起发扬光大，欢迎登上 hkjc.com。 大家真风骚之病向好中医女士篇。 暗疮咧，西医叫做痤疮啦，咁咧都系毛囊啦，同埋皮脂嘅炎症嚟嘅。面珠灯嗰啲咧，就可能同你肝郁气滞，谷下谷下咁谷出嚟。 想知多啲健康啲，记得黐实数码大声台，大家真风骚。逢星期二中午12:30嘅病向好中医环节啦，呢、这个环节由惠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昨日30几度的气温，而且呢太阳好猛，有不少的市民，包括不少的爸爸妈妈带同他们年幼的仔女参加游行，表示他们对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一些忧虑。我十分认同这些家长、这些市民对下一代的关心。 他重申今年不会强推国民教育。 这个科目呢并不是一届政府要突然呢是强加强推的一个科目来的。更加不是外界形容的新政府的政治任务。我向大家表明我不会强行推展德育和国民教育科。我不会硬性规定任何的学校在今年九月开学呢就要全面推行。 你看到他跟这个吹水扫我讲的语气一样，我不会强行推行啊。喂，有没有好笑的？有没有好笑的？很多人听想听你笑声吗？啊，不知所谓。 刚才你问我和老总说他有没有提到90000多人，当然没有，他两次讲不少，我都可以这样学他的。有唔少嘅系非建制派，有唔少嘅家庭系好唔妥你嗰个咁嘅系德育同埋国民教育啊嘛，系嘛？唔少唔少真系啊！ 唔知道你讲咩，林毓华唔少，三个都唔少嘅。 啊， 即系总之佢咪讲咗咯，我讲咗噶啦，林毓华。 啊， 太少人上街啊！梁振英认为729， 啊， 你都唔够100000人， 嗯， 太少人啦，对唔住啊！啊，就咁简单啫嘛，即系话俾你听，你唔够人啊！嗱，你而家睇翻13区加教联， 嗯， 啊，18区啊， 18区得10区人去开会嘅咋？ 嗱，我话俾你听啊，南区嗱，咁大家要听住啦，你住喺个区嗰度咧，南区系唔赞成撤回呢个课程指引嘅，东区咧就中立嘅，九龙城区咧亦都唔赞成撤回嘅，油尖旺区系赞成撤回嘅。深水埗区就中立嘅，黄大仙区同埋观塘区，嗱你即系睇到九龙东咧，包括九龙城区咧，啊都系呢啲重灾区嚟嘅，系唔赞成撤回，唔赞成撤回，即系话赞成推行嘅。大埔区就冇回应嘅，北区咧就赞成撤回嘅，葵青区咧就中立嘅，荃湾区咧就冇立场，元朗区咧亦都唔赞成撤回。啊，离岛区亦都唔赞成撤回啦。咁你睇到嘅，点解佢话要佢哋重点咧？呢、這个建制派咧就会游说呢18个区嘅家长教师联会啊。咁即系好简单嘅咧，就即系搞分化。嗱、啊，罢课支唔支持咧？啊，唔支持嘅占多，南区唔支持，啊，东区保留，九龙城区唔支持。啊，油尖旺区唔支持啊，不过咧就认同教师罢教，深水埗区唔支持罢课或者罢教，啊，黄大仙区唔支持，啊，观塘区唔支持，大埔区咧就唔回应嘅，啊，北区咧未有立场，葵青区唔支持，荃湾区未有立场，元朗区唔支持，啊，离岛区唔支持。如果你靠呢18区家教会咧，啊！呢、這个家长教师联会去接受罢课咧，我话俾你听咧，真系与虎谋皮。啊！咁究竟接唔接受当局为呢个教为呢一科啊设立咨询性质嘅委员会咧？南区同东区咧就勉强接受，九龙城区系接受，油尖旺区系勉强接受，即系含乸接受啦。而家讲嗰啲，深水埗区接受，黄大仙区接受，观塘区会接受。大埔区就冇回应嘅，大埔区最过瘾啦，乜都唔回应。北区咧就勉强接受，葵青区勉强接受，荃湾区未有立场，元朗区勉强接受，啊，离岛区系接受嘅。嗱、啊，即系《星岛日报》做咗访问，嗱、啊，就访问咗1、2、3、4、5、6、7、8、9、10、11、12、13个区，啊，13个区。 有湾仔、沙田、屯门、西贡同埋中西区，就喺个截稿时间之前，你未复佢哋嘅吓。 嗱，即系话凶多吉少、嗯、 即是如果梁振英是很厉害的，他搞个没有广泛代表性的委员会呢，就会邀请呢啲家长啊、教师联会啲代表呢， 邀请佢哋广泛参与。 参与㗎喇。嗱，而家狄志远有个人嘅。你自己啊转态转得咁鬼肉酸，自己出卖咗民主，出卖咗啲学生，出卖咗啲家长，出卖咗自己之后呢，佢仲走出嚟好怒气喎。 嗯。 佢闹啊何俊仁喎，仲喺度。喂，何俊仁啊，唔踢你出党啊。啊，已经好多人好怒气㗎啦，啊。咁呢个狄志远呢，啊，仲喺度而家呢仲觉得自己好委屈。唉，大佬啊，呢啲人你又要征接牌坊啊，又要奖牌，又要奖金，你咩人嚟㗎你系。即係好可惜㗎，即係狄志远呢一向呢老实讲同佢都几老友。第二样嘢呢好眉好貌。但是为什么现在好眉好貌的人个个生沙虱的，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啊林毓华。 为什么答你呢，不懂答 我。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是为了什么，为什么一个人可以变，可以变得这么快，即是突然间变脸的，是不是，啊，你说冯伟光就个样子，啊，写个奸仔额头，啊，你说狄志远一路呢 都是中的，啊， 都是中的，看个样子就真的，啊，有斯文，是不是，咁点会搞咗个咁嘅大头发出嚟呢，我都好唔明嘅，究竟系咪香港啲风水变咗呢，系咪啦，抑或究竟系咪真系好难搵食嚟㗎。 咁点啫，财爷屋企嗰棵树都冧咗啦，你有冇问到啲风水先生啫， 哎，问咗阿王伟民啊，我哋王师傅 啊我哋 in-house 风水大师。 佢点讲啊， 佢话即系阿胡须仔做唔长。你讲冇听啊，一棵树跌咗落嚟即系佢做唔长啊。 哦， 嗱，你睇翻大公报嗰啲评论咧，就吓死你嘅。煽动青少年对抗流毒甚深，啊，就有条友叫李明俊写嘅。咁李明俊咧，佢就话佢系资深评论员。咁有冇人识呢个李明俊系边个？又系作个名出嚟。嗱，佢话最近社会上出现咗两种极端嘅现象，有人利用青少年作为政治打手，专门向建制派作出攻击；有人发动妈妈咧，将啲六七岁僆仔带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啊，话香港嘅反对派利用青年人咧火中取栗进行斗争，啊，系始于2009年八十后反高铁啊嘅运动，到咗2011年咧，呢一批激进嘅青年人咧举行元旦游行，直接冲击中联办，背后推动嘅咧就正正系黄毓民所领导嘅人民行动。咁跟住闹开港电台啦，大佬开港电台俾你收拾咗，你仲闹佢做乜嘢啊？淹咗啦，就鼓吹八十后大搞激进嘅街头活动，呢啲人占领天星码头，占领皇后码头，支持菜园村不迁不拆，反对国民教育，大力支持啊，密切配合。将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咧就捧为特约嘉宾，啊，放大佢嘅能量，塑造为青少年啊政治明星，啊，跟住之前咧，香港电台又大力塑造啊任良显嘅形象，将佢捧红。总之，青年越激进，就越表示反中国、反特区政府立场。香港电台咧向佢哋提供咗空气嘅频道，占据咗舆论嘅空间。咁都得㗎。 好似文记都好多人喺呢个系城市论坛度上位㗎喎，佢又唔记得咗㗎啫。 佢话最近香港电台又为咗反对国民教育呢，香港家书节目里面呢单独广播咗教协会教协理事通识科老师张瑞辉嘅文章，盲目认同国家唔系公民教育。呢篇文章嘅老骨地吹捧学民思潮，呢个激进组织追击行政长官梁振英同埋教育局长吴克俭嘅粗野行为。喂，我哋几时见过学民思潮有粗野行为㗎啦。 几个后生仔几斯文啦，啊。 香港根本就唔会出现洗脑嘅局面，好似张瑞辉呢一种反对中国合法政府，唔肯认同自己国家嘅教师设立国民教育科，能够对佢洗脑咩？根本就冇可能。如果係有问题，佢哋一早已经利用通识科偷步向学生进行洗脑啦，所以先至会领导出你好似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咁样嘅激烈反对国家青年人物。嗱，佢即係话呢倒返转头系你班反对派呢洗咗黄之锋嘅脑。你问下啲家长 问下啲听众，我哋电话18721111，有几多个人希望自己嘅仔似黄之锋嘅咧？啲叫洗脑，我哋就情愿要个黄之锋，都唔要个李慧琼啊！我哋就要个黄之锋，都唔要个黄锦辉啊！啱唔啱啊？林毓华 啱。 喂，不知所谓，你明唔明？呢班人咧，而家中意抹黑嗰啲人咧，嗰啲僆仔都唔好玩佢啊！15岁嘅咋？嗱，我好担心佢，我担心喺学校俾人迫害 系 啊！我其实真系好担心，跟住好担心啲无良传媒咧，就走去挖佢啲嘢咧，睇下点样抹黑佢。不过好似佢所谓咧，一个15岁僆仔想抹黑都几难嘅。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午8: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4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国家队在伦敦奥运第3日赛事拿到5个奖牌，以9金5银3铜一共17面的奖牌在奖牌榜排榜首。第二位是美国，亦都拿到17面的奖牌，其中包括5面的金牌，法国就排第3。今日会有15面的金牌产生，比赛的项目包括了独木舟、跳水、马术、剑击、体操、柔道、举重、射击和游泳。国家队有力争金的项目包括了女子双人10米跳台赛，泳手叶诗文在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打破了世界纪录之后，会在女子200米个人的混合泳决赛争取佳绩。另外，孙杨会参加男子4×200米自由泳的接力赛。港队的羽毛球手叶佩贤在伦敦奥运女子单打的 J 组赛事，以21-18和23-21直落两盘击败对手南韩的成池元，分组赛拿到2连胜，成功晋身16强。叶佩贤的队友黄永琪就在男子的单打 F 组的首战，以21-10和21-8击败了乌干达的选手埃基林，下一战将会同法国选手对决，如果是胜出就可以晋身16强。美股收市微跌，虽然市场憧憬欧洲央行和美国联储局在今个星期议息之后会再推出措施刺激经济，但是美股在连升2日之后有轻微的回吐。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073点，跌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945点，跌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跌5.1点，收在1385点。欧洲股市就升到3个月的新高，英国、德国和法国股市收市都升超过1%。美国的科罗拉多州戏院枪击案造成12人死亡、58人受伤，疑犯霍姆斯正式被控24项的一级谋杀和116项的意图谋杀罪。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同酷热，但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偏西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和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过去到早上嘅8:33啊！咁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好，望翻港岛区先啊，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咧，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伊利沙伯大厦，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唔错，仍然顶得顺啊！吓，暂时正常嗰只噶。咁啊，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咧，呢分钟啊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啊。九龙区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排翻去理工大学地盘，睇埋启德隧道过海咧，现时去到学园街，另外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咧车多少少啦。咁啊，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已经系排到呢个电话机楼噶啦话。咁啊，新界区两条隧道私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现时都系收费广场车多噶。另外大埔公路向大围少少龙尾，去到新城市广场嗰边。

歌颂共产党嗰啲咁嘅国民教育咧，真系 都话唔好嘥时间、啊。我哋电话旁边咧就有教协嘅副会长阿黄克廉嘅。 系 阿黄克廉，早晨， 早晨，早晨， 系早晨。 咁而家教协系咪决定，如果唔撤回呢个国民教育咧，就会推动呢个罢课咧？系咪啊？ 啊，冇错嘅。不过里边有两个前提，第一，政府。我哋希望佢喺八月里面有个明确回应，撤回国民教育方 案。几难啊！呢、這个我话俾你唔使谂啊！呢、這个 当然好难啦、啊，因为我哋都睇到系一个 与虎谋皮啊！琴日特首都出咗嚟话冇得倾。 呢个都系我哋认为即系要考虑罢课嘅一个主要。 系，即系有理有据啦。啊， 冇错。第二个咧就系我哋会喺八月里面咧，尽量做好我哋嘅组织工作，因为我哋觉得需要咧系同家长、教师、校长。学生同埋办学团体嗰度咧，寻求一个最大嘅共识，就罢课咧系点样推行咧？我哋要做多啲嘅策划工作嘅。咁所以咧，系咪真正罢课咧？可能我哋咧就会迟一步公布。咁但系咧，肯定咧罢课系我哋认为而家系应该采取嘅行动，迫使政府咧系让步。 但问题系你睇到梁振英嘅策略咧，就是、搞分化噶啦。嗱，佢就會喺未來呢個月咧，你有你做嘢，佢有佢做嘢啦。佢就會走去搞嗰啲啊家教會啊，即係家長教師聯會啊，準備同你哋啲老師搞對立嘅，即係你老師團體啦嚇。咁、啊、其實呢個家教會係咩個咩組織嚟嘅？有教師成分嘅、哦，即係每間學校啲教師同啲家長一個諮詢組織嚟嘅係嘛？ 其实咧，家教会咧都系政府推动要成立嘅一个啊，即系附喺学校里边嘅组织。咁大部分嘅家教会咧都系规定咗咧，家长系出任主席，而校方派嘅教师代表咧就出任副主席或者秘书咁样嘅啫。咁一路落嚟，我哋都观察到啊，好多嘅家教会咧就学校自己组成，咁但系咧就左派已经系经常动员啦，一啲人去即系占据呢啲嘅。职位，咁但系当然里边亦都系有好多其他嘅人士系会即系出任啦。咁但系去到所谓地区嘅家教联会咧，咁呢个更加会系建制派咧就即系刻意要占领嘅一啲职位啦。 嗱，咁啊，狄志远就会长嚟嘅啫嘛。 啊， 狄志远就做会长就呢个啦。 啊，全香港嗰个嘅主席嘅， 佢而家都系嘅，真系。 家可能是地區嗰啲可能 啊，今屆唔係啊，咁琴日 佢其實已經落任咗好耐㗎啦， 係嘛？即係佢係前主席嚟嘅啫。我呢個我記憶所及啊，唔知琴日唔知邊個琴日糾正我話佢仲係會長添。嗱，我想問下你啊，嗱，而家星島啊做咗個調查啦，18區裏邊就揾到13區回應啦。其實咧，大部分咧都係反對啊，反對呢個罷課嘅。啊，只系有东区系保留，啊，咁就油尖旺咧就唔支持罢课，不过就认同教师罢教。呢、這个北区就冇立场，大埔冇回应，啊，咁啊，全部都系冇，净系支持呢个罢课咧。其实而家呢回应咗13个里边咧，一个都冇。咁点睇啊？咁你哋嘅其中嘅咨询包唔包括呢啲家教会嘅咧？ 家教会都会系我哋即系要联络嘅其中一部分。不过好明显咧，广大嘅家长咧，能够透过家教会发声嘅机会咧，亦都唔多嘅。咁睇一睇前日嘅游行就已经知道啦。参与嘅家长带埋小朋友咁样出席，整个过程真系好艰辛嘅。佢哋都一路坚持到底，那个状况咧系令人动容。好明显，今次嘅家教会咧，《星岛日报》系即系有。即係有一啲原因先至會咁樣選擇你去做一個咁嘅調查，咁嘅時候咧，我哋就覺得即係能夠代表家長聲音嘅咧，我哋係即係覺得係仲需要咧係有即係一啲功夫要做，咁但係咧家長嘅聲音亦都喺遊行裏面表達係清楚不過噶啦。 嗱，而家關注組嘅發起人陳適之咧，對罷課咧，佢自己本身有保留嘅，因為佢話佢擔心增加呢個家長嘅負擔，啊，認為老師如果罷教國民教育科咧，反而可以減少家長嘅反感，咁講，你又點睇咧？ 哦，這個其實是一個安排上的問題，而不是他從一個即係原則上反對呢個罷課嘅，因為罷課定罷教咧，其實用嘅字唔同，但係咧。采取的措施呢其实是可以兼容到的。咁啊 一般諗嘅罷課呢，其實可以包括咗係即係老師罷工呢樣，我哋一定唔會考慮啦。一種呢就係話只係學生唔返學就老師照常上班咁。咁但係我哋都知道呢，家長對呢種做法係有疑慮嘅。咁再有一種做法呢，就係學生照樣返學校，只係不上日常編定咗嘅課堂，老師係另行組織活動，甚至呢就係要教佢認識國情教育，應該要平衡多角度同埋獨立思考咁。咁呢啲呢都係講叫罷教原有嘅課程，咁你叫佢做罷教定罷課呢，其實係冇乜所謂嘅。咁暫時呢，我哋喺現有嘅討論基礎裏面都認為呢，這個狀況可能係會比較上適合我哋採用。咁啊，再落其他嘅就可以只係話罷教未來嘅國民教育科，咁但我哋覺得呢啲就太過即係意味啦，咁就所以喺呢方面我哋覺得呢仲係需要即係同辦學團體啦，同老師啦，同家長啦，甚至而家嘅學生組織啦，咁嗰度我哋要即係進一步。 我諗一定呢，你如果搞罷課呢，一定要令到啲家長適宜先得㗎，因為家長好擔心呢，做家長就係香港啲家長就有啲好關心呢，特別關心 過分關心有時候 啲仔女嗰啲成績嘅，第一就擔心佢哋誤咗佢哋嗰個學習啦，第二樣嘢好多人就諗下你罷課如果唔返學呢，嗰日我哋安排好晒，咁點去照顧啲僆仔呢咁。咁所以我諗呢啲嘢呢，我諗要諗清楚囉。如果唔係就好容易俾政府分化㗎 啦。 係啦。 以往都試過㗎啦。譬如因為沙士要停課，其實學校呢就大部分呢都係喺日後呢係組織返即係補課嚟到教返學生應有嘅課程進度。咁呢度呢就學校嘅老師一路都係有一個盡責任嘅表現嘅。 其實喺學校其中一樣嘢，學校罷課得唔得呢？譬如話全部進行罷課，不學生照返學就全部坐喺課室度。 即系老师唔温习呢一科， 讲书咪得咯。咁算唔算罢课嘅咁样？ 即系我哋嘅理解咧，罢课一个最基本嘅性质就系原有安排嘅课节唔再教，咁嘅时候就已经系罢课啦。 系咯， 咁嘅时候咧，老师可以继续做一个照顾学生嘅工作岗位嘅。 系啊，全部坐喺课室度倾偈都得噶。 倾偈又得。俾学生有一个均衡嘅其他嘅学习活动又得，即係甚至你身心嘅康体嘅活动都得。不过呢当然啦，最能够针对今次嘅事呢，就係可能我哋会组织呢，就係老师就係要教点样去正面认识国情。 正面国民教育。 就要一个有独立思考嘅有一个多元批判嘅国民教育。而唔係而家嘅所谓即係单一角度啊，淨係歌功颂德啊咁样嘅国民教育囉。 我哋唔要日本式嘅国民教育啊！多谢你啊，黄克廉啊！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 声台， 真善美，务请小心轻防。人情味，没有赏味期限。 等我为大家介绍下属于香港嘅味道啦。首先是大坑舞火龙散发出的传统习俗风味，这个活动是由马会支持，还在2010年列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跟着由香港艺术节带来中西文化气息，这项一年一度享誉亚太区的文化盛事，马会已经帮手炮制了40年了，真是越搭越有味啊。最后还有香港本土历史文化的怀旧之味，马会资助举办的文化保育导赏团就是想带更多的公众人士细味昔日的情怀。不如等主办机构文化葫芦的总监吴文正先生和大家分享一下。 本地的独特历史文化很容易随着时代发展而消失，我们更加应该把握机会保留属于我们的集体回忆。 马会积极推动艺术发展，同时亦非常重视历史文化，等香港人可以再三回味。协助活化古迹并支持成全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马会年终无忧的恒常动作。 行善的信念，行。 由马会同你一起发扬光大，欢迎登上 hkjc.com。 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 欧美嘅市场咧环境咧就唔系好稳定啦。咁其实我哋都而家积极开拓紧一啲新兴嘅市场。咁佢哋相对嚟讲咧，比起欧美嚟讲，我买嘅货量咧系真系冇咁多嘅。另外咧，我哋发现咧有一啲新嘅买家出现，譬如话电视嘅购物频道啊，或者啲网上面嘅购物网站啊，其实佢哋背后咧都需要买货嘅。咁佢哋相对嚟讲咧，买货嘅数量就唔高嘅。咁呢一类型嘅买家都系我哋嗰个目标咯。今年年头开始咧就推出呢个新嘅概念，就叫做小批量采购专区。咁其实个概念咧就简单嘅，第一方面咧我哋喺网上面会做啲嘢，就系通过我哋贸发网咧就辟出一个新嘅地方，专门咧就集合晒呢啲可以供小批量订购嘅一啲产品。咁第二方面咧就系喺展会嘅层面啦，开辟咗一个特别嘅专区，就以一个色轨嘅形式咧，就将超过200件呢啲产品咧 show 出嚟嘅。 如果想听翻足本访问，请登入数码大千台 Facebook 专页，无论系贸发网、App 嘅线、企业联刊，定系小批量采购，都可以帮你揾到新商机。请即上 hktdc.com 或致电1830668查询详情。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系由香港贸发局带俾你。 教育局会成立委员会，以释除部分家长疑虑。 是想創造一種生米煮成熟飯的效果， 撤回國民教科才是真正的主流民意，我們秒一些市民易如草芥的政府。 國民教育令到學生以為中國只是有好事沒有壞事。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兼涵、林毓華。 早晨，早晨，电话旁边喺听众阿郑小姐嘅早晨， 早晨，郑小姐， 大家你好，好支持你噶， 多谢你先啦， 我亦都好鬼嬲你， 唔紧要啊， 点解咧？因为咧，你哋咧成日个个都冇一个，我听到好多嗰啲咁嘅烽烟台，但你哋冇一个台咧唔向嗰啲高官追问啊？点解呢个所谓嘅国民教育要喺小学开始？佢哋个个高官都话咧。小学咧，嗰啲学生咧识得独立思考啊，但系小学生识唔识得独立思考啊？ 梗系唔识啦。 咁啊系啦，呢、這个唔系洗脑教育，系植入思想教育。 嗯。 而且呢个所谓国民教育咧，根本就系共产党嘅教育，嗰啲思想教育嚟嘅。咁你话小学生就算读咗咩嘢，佢都唔识得翻去同啲家长讲。 一张白纸嚟噶嘛。 咪咯。 最容易洗脑啊嘛。唔使问咁，已经讲咗啦，佢肯定系洗脑噶啦。而家仲有一样嘢，你今日 唔系啊？我问题就系嗰啲官员个个声声都话啲学生识得独立思考啊嘛？点解你哋唔追击佢咧？你话小学生点解识得独立思考咩？咁嗰啲独留儿童在家嗰啲咪要取消咯？嗰条法例，佢哋识得独立思考噶嘛？擒枪啊，知道会跌死噶嘛？咁点解你哋唔质疑佢咧？ 我哋就质疑佢，其实我哋根本就反对成个国民教育，咁都唔需要质疑喺几时推行噶。 啊，唔系、哦，小学生绝对唔可以推行国民教育、哦。 咁呢个亦都系大家反对原因嚟嘅，佢哋听到噶啦。好啦，我下次如果有机会啊，如果仲有机会咧，呢个问题 系啊，你一定帮我问佢。 呢个都 有样嘢， 都系一个好嘅问题嚟嘅，呢、這个都系系。 嗱，仲有一样嘢我要投诉，我咧就为咗你咧就买咗三部收音机。打完风之后咧，净系得一步收得到， 冇理由嘅，同打风冇关系嘅。你系咪水浸啊？ 啊，我唔知道，未打风之前咧就收得到嘅，打完风之后咧得一步收得到。 你干电湿电啊？阿郑小姐，系干电定湿电啊？ 湿电咧，梗系用点解用干电啦、啊？ 即系你试过同一个插苏插三部机得一部？ 梗系唔系啦，分开。 唔系，我知系逐步插啊！叫你有冇试过？ 梗系啊，我系啊，我一部摆厅，一部摆厕所，一部摆厨房。 嗱、 啊， 我想你做少少嘢啫。嗱，第一你就唔使担心，嗰两部坏咗即刻嚟换翻新嘅。 唔系坏啊，我嗰部机唔系坏噶，佢话正在广播，不过冇声出咋。 冇声出咪即系坏咯？如果有一部收到、 啊、FM 有声出，咁系咪坏啊？ 哦，咁即系话你摆个机嘅地方。接收得唔好，一路我哋批评佢功率唔够， 系打完风之后收唔到啫。 唔系啊，因为打完风之后我哋有啲天线系坏咗嘅。 哦，咁又唔关我部机。 你试一试，唔系嗱，你试多几样嘢，譬如换个插苏啊，样样你试下啦。 我啲插苏全部系新嘅， 唔系试下得嗰部换一换佢啊，你明唔明啊？ 啊， 逐步换一换咧，做下啲测试先啦。 我 话如果唔得咧， 好多次啦， 唔得攞翻嚟换啦。总之有坏包换，有坏包换啊。 而家我最听得我到嗰部咧，听到你都系断字和筒嘅啫。 你住喺边度啊？ 筲箕湾区咯。 筲箕湾系差啲嘅，未得噶。你要真系咧，如果筲箕湾完全收得好咧， 本来就话年尾嘅政府，而家又要去到出年三月、二月。 哎呀，呢、這个政府要打靶。 呢、這个我 啦，用呢个手机听或者用电脑听啦。 好啦，唔该晒你哋， 多谢你。 OK， 拜拜。 欲哭无言啊！而家电话旁边啊，听众叶生嘅，早晨叶生。 早晨叶生， 啊大班， 系你好， 阿林伯， 系你好， 希望日日都听到你哋广播， 多谢多谢， 我都希望日日有得开声， 喺、个电台度，喺个电台度，好似老咗玄机，唔好讲呢啲住啦， 唔好讲呢啲啊，到时乜自然有宣布，自然有公布， 呢个八十波就一定要逼到呢个教育咧担呢一支大旗， 系， 因为佢哋有系统有组织， 系。 学文思潮唔系唔得，佢哋一路 小朋友嚟噶，系啊系啊， 就呢、這个就小学我又需要意见，睇下可唔可以行得通。小学咧，佢哋而家呢个政府咧就好识玩小学嗰啲家长同埋呢啲教师会，我哋就将个线咧转移，就小学全部翻学，就系国民嗰啲唔好教，就将呢条线咧就移到上中学、大学，就希望教育能够统一到中学同大学。同埋教院嗰啲學生白課，就由中山嗰啲學生呢就出嚟，由中環嗰度行去西環，就去嗰度抗議，輪流去谷佢一段時間，睇下呢個政府，你一定要吉到佢肉。 咪梁振英都話咗俾聽啦，你琴日729啊，佢琴日講咗啦，729即係話俾你唔夠人啊，話俾你太少人上街，你知唔知啫？ 小学啲学生根本就发火系好难嘅。你而家移上中学，中学出年都要推行噶啦嘛。 所有学校一齐推行噶啦，中小学都推行噶啦、 啊。所以中学都要 系。唔系净系小学噶，知唔知啊？ 啊，我知啊。 好啊，好啊，多谢意见啊。我哋电话旁边有中山听咗好耐嘅，中山早晨你好。 早晨啊， 早晨早晨。 系。 我就唔识讲嘢噶 吓，你唔识讲嘢讲紧啦。 我就睇电视咧，我前日都有上个街噶， 系 我见到嗰班后生仔啊，学文思潮 ， 真系非常可爱啊。 嗯， 系啊，而家喺近期系香港出现一种新局面啊，呢种咁令人尊敬。 呢个清流嚟嘅呢个系， 系冇错啦。我就有个呼吁咧，希望。在这个现阶段呢就要保各从各方面呢是要爱护和保护这班人。 嗱我最怕是什么呢、我告诉你一样东西呢我怕人迫害他们因为他们是小孩或者迫害他们家长。 如果你老了呢、就又用暗箭啊用尽各种方法。 我又很担心呢有些无良的传媒呢就走去抹黑他们。 是啊， 即系走去刮黑材料啊！即系如果15岁僆仔冇， 阵营咪有暗战咧，就话佢哋有啲家长可能同呢个白鸽党有关咧，又话同公民党有关啊！ 如果佢哋搞唔到啲僆仔或者唔敢搞啲僆仔咧，佢就可能搞佢啲家长啊，搞屋企人噶嘛。 嗱、 如果有啲无良传媒做呢样嘢咧，大家一定要出嚟喝停佢哋噶。 系 即系你做抹黑，你抹黑啲政客 ，OK， 咁啊食得咸鱼抵得渴。 系啊， 如果啲僆仔或者佢嘅家长。你就係啲普通人，只不過出嚟表達自己嘅意見，啊，即係行使自己公民權益咧。你真係抹黑佢咧，所有香港人一定要咧罷買、罷睇、罷聽嗰啲傳媒，就咁簡單啦。 係啊， 如果有咁嘅話，記住呢樣嘢，知唔知啊？多謝你，鍾生啊，知唔知啊？多謝你，仲有位聽眾馮生，早晨，馮生，另外一位聽眾馮生，早晨，馮生，你好，馮生， 你到我啊！ 阿冯生到你啊！你熄咗心机先。啊、如果唔系，我哋听到两种声嘅，数码广播咧，唔系同步噶。啊，而家好啲啦。 有个言啊，系，请讲。 啊，两位早晨。 系你好，唔好客气啊。 啊，我想讲讲咧，罢课嘅时间咧，就千祈唔好话你净系唔教呢个公民教育。 嗯。 点解咧？因为啊，佢可以每一间学校。俾53万啊嘛，佢、可以再俾53万，系一个教师专教你一个公民教育嘅，咁你净系罢嗰科冇用嘅，罢科咧佢就一定要罢晒，唔好话净系罢呢科，你明唔明白我讲啊？ 嗯，而家佢哋都系整体罢课嘅， 整体 佢哋都系准备整体罢课嘅，不过即系佢哋系而家酝酿中，就未曾有决定嘅，不过如果罢课咧。就会是整体性的。 唔好话净系唔搞科，好多人 呢个系噶，你唔使担心。佢即系有人咁嘅提议，但系而家佢哋教协咧，如果你要进行罢课咧，如果吓佢就一定系整体性嘅啊。 如果得唔到呢啲学校嘅校长 家长啊嘅支持咧， 个校董会支持 就 会 比 较 会有困难嘅、嗯。不过都不老实讲，几时采取工业行动系需要雇主同意，我第一次睇见嘅啫。所以点解有啲人质疑教协咧、嗯，就话佢哋咧啊软弱无能咁解啦啊。咁所以而家好多人都话咧几大几大要逼。摆教协上台，拱佢出嚟就咁解咯，好唔好啊？多谢电话，我哋咧就嚟要去新闻噶啦。其实讲翻学文思潮嗰啲细路咧，嗰班年青有为嘅啊小朋友咧，我哋一定要保护佢。 系，同埋佢呢排咧，真系佢哋工作量好多噶，瞓都瞓得唔够。 唔系，同埋佢哋都要大家要照顾佢哋嘅，同埋唔好咧啊，令到你过度曝光。 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现在时间是上午九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台北，快点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教协昨晚举行会议，表明如果政府在新学年不撤回国民教育科，就会积极组织罢课。教协的副会长黄克廉接受本台节目访问时说，迟一步才公布是否罢课，会联络包括家教会在内的家长组织咨询他们的意见。 要做多些的策划工作的，所以呢是不是真正罢课呢，可能我们呢就会迟一步公布。但是呢肯定呢罢课是我们认为现在是应该采取的行动，迫使政府呢是让步。家教会都会是我们即是要联络的其中一部分。不过很明显呢，广大的家长呢能够透过家教会发声的机会呢都不多的。 行政长官梁振英昨日回应星期日有90,000人上街反对推行国民教育科，但他没有宣布撤回学科，只是重申政府没有洗脑的意图，又说教育局会将当代国情的教材参考上载到教育局的网页，接受各界监督，同时指出政府的教材并非指定教材。梁振英强调，政府不会强制所有学校在今年九月全面推行国民教育科，又澄清这个是上届政府的政策，并非新政府的政治任务。美国科罗拉多州戏院枪击案造成12人死亡，58人受伤，疑犯霍姆斯正式被控24项的一级谋杀和116项的意图谋杀罪。霍姆斯在星期一第二次出庭的时候被正式提出检控，检控官就每名死者对霍姆斯提出两项的谋杀罪名，分别是一级谋杀罪和极度冷漠的谋杀罪。霍姆斯还被控一项拥有爆炸装置和一项的暴力犯罪，总共是142项的控罪。国家队在伦敦奥运第三日赛事拿到5个奖牌，以9金5银3铜一共17面的奖牌，在奖牌榜排第一位。第二位就是美国，亦都攞到17面奖牌，包括5面的金牌，法国就排第三。今日会有15面的金牌产生，比赛项目包括了独木舟、跳水、马术、剑击、体操、柔道、举重、射击和游泳。国家队有力争金的项目包括了女子双人10米的跳台赛，泳手叶诗文在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打破了世界纪录之后，会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争取佳绩。另外孙杨就会参加男子4×200米的自由泳接力赛。港队的羽毛球手叶佩妍在奥运女子单打 J 组的赛事以21-18和23-21直落两局击败对手南韩的盛慈元，分组赛拿到两连胜，成功晋身16强。英超球会曼联公布在纽约招股上市，球会计划发行1670万股的股份，每股招股价介乎16-20美元，集资3亿3千万美元。另外曼联的大股东格拉沙家族宣布和美国车厂雪佛龙签署为期7年的球衣赞助合约，2014年夏季新球季开始生效。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同酷热，但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偏西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同埋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04，呢分钟继续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好，睇翻港岛区先啊，咁啊港岛告示打道过去加埋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现时去到新鸿基中心，另外东区走廊落翻洪隧顺和广场噶，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龙尾马会大楼，落湾仔唔错啊，暂时都系畅顺嗰只嘅。咁啊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会车龙起身噶啦吓，现时已经去到呢个中山纪念公园噶。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呢边亦都长翻去到呢个油站噶，另外加士居道过海排翻去果栏，咁啊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啦。现时去到康庄道桥底，另外启德隧道过海呢分钟去到浙江街噶吓。咁啊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开始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咧，龙尾短翻啲，只有去到欣怡花园啫。咁另外新界区两条隧道私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咧，现时都系正常噶。系啦，如果其实真系要搞罢课咧，阿通我认为应该全部学生哥同埋家长都要留喺学校。系啦，当然唔系搞 party 啦，系由老师播翻啲文革纪录片什么东方红样板戏仲有一齐睇下什么叫红色嘅样板画。嗱，咁样啲小朋友咧就更加明白当中嘅厉害啦。下次再有流行嘅时候，佢哋就更加清楚乜嘢。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换冷气机，梗系拣自动自悭电噶啦。 而家时间系早上嘅9:05，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咁就要揀全国销量 No.1 嘅格力冷气机啦。 伦敦运动会奖牌榜及今日焦点。 昨日中国再添三金，以九金五银三铜在奖牌榜领先，其中男团体操决赛被以为是中日大战，结果日本临尾连番失误，中国顺利卫冕金牌。今日的焦点赛事将为中国女团体操被体探之下能否冲金呢？女子双人十米跳台，中国组合陈若琳、汪浩又是不是十拿九稳呢？另外女子乒乓球将会进行单打八强的比赛，值得留意的是日借丁玲将会大战日本的福原爱，而香港19岁剑击运动员崔浩然就会在奥运首度登场，黄永琪亦都希望在羽毛球分组赛再下一城，争取出线。 竞赛精神，一视同仁，理财世界理应大同。康宏金融集团以同等专业态度为每位客户服务，理财理人生。 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超过差不多70%的供应商呢，其实他们都说他现在大小通吃的了，就是说以前做大单，现在呢除了做大单之外呢都要想一下细单。那什么叫小批量呢？其实我们有个简单的定义，以往呢跟香港公司落单呢可能是讲几千甚至乎几万这样，那我们今次小批量呢就特别定一个50至1000的数量，那变成买卖双方都比较容易理解咯。我们第一次推出的时候呢都已经很多供应商跟我们问这个详情，在第一次4月的展览会呢，我们有超过200间公司系参加，另外我哋网上面嘅平台咧，去到今日咧都有超过30000件产品咧，俾买家小批量订购，咁所以个反应系非常之好嘅。 如果想听翻足本访问，请登入数码大千台 Facebook 专页，无论系贸发网、App 嘅线、企业联刊，定系小批量采购，都可以帮你揾到新商机。请即上 hktdc.com 或致电18306688查询详情。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系由香港贸发局带俾你。 雇主必须在雇员入职前讲清楚聘用的条件，同订立公平合理的合约条款，包括双方同意的薪酬和离职通知期。雇员亦要主动问清楚合约内容，完全同意和看清楚先好签署。 如有查询，可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国民教育闹到沸沸扬扬，究竟哪些教材才是香港人可以接受，哪些是洗脑呢？都是争议的焦点来的。今天的大公报的社评就示范了什么才是国民教育的一些最好的教材。大公报社论说，连日来在电视机前面看伦敦奥运赛事已经成为了本港市民的最佳节目，而每当看到国家队的健儿夺标，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升起的时候，不少人都会难抑心情激动，甚至热泪盈眶。当年有人讲过，我不认同共产党，但是我承认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才可以培养出这么大量的优秀的运动员，在国际体坛大奖中国人志气，为国争光。体育运动不涉政治，但是国强民壮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追求和梦想。每当国人看到一位中国健儿夺金，既是一次感情上的盛宴，同时又是一次生动有力的爱国教育经验。而这个对连日正为特区推行国民教育而忧心重重的家长来说，不似是更有立竿见影的意义。就在前日，超过1万名的家长冒着烈日，甚至带同年幼的子女上街游行，表达针对推行国民教育的忧虑。有人说国民教育就只能够是说讲共产党好呢，就是洗脑呢，还有人担心接受国民教育的细路将来会变成红卫兵斗父母啊。咁针对呢啲家长大可不必嘅心责，但係不妨建议佢哋同子女一起多啲去睇下伦敦奥运会赛事嘅转播啦，或者对解除佢哋嘅忧虑呢会有启发同帮助㗎。为中国攞咗史上第一面男子游泳金牌嘅宣扬，喺赛前呢俾韩国传媒同埋佢嘅强劲对手都曾经对佢冷嘲热讽，指佢只係嚟陪衬嘅啫。但是当游不全程，他在池中振臂狂敲，其后在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他激动地说，我这个成绩就是对韩国传媒最好回应了，我们中国人是得的。在颁奖台上事前讲过再不会喊的宣扬，眼看国旗上升，国歌奏响，他紧紧地咬住双唇，但是泪花仍然在眼眶中闪动。睇到力压对手勇夺历史第一金嘅宣扬，听到佢话呢一句我哋中国人系得嘅呢句说话，系咪可以同细路一齐去分享一下今日作为一个中国人嘅光荣，分享国民教育嘅意义同埋乐趣呢？ 大公报嘅社评就话，睇中国嘅运动员喺奥运场上夺取金牌咧，就系最好嘅国民教育啦。咁另一边上，明报嘅社评咧，就以一啲嘅负面新闻咧，系作为国民教育教材最好嘅示范。咁听下明报点讲。阿文就讲到教育局咧，如果要洗脱洗脑嘅污名咧，可以考虑以一啲国情事例嚟编写示范教材，供应俾学校同教师参考，以实际事实咧向家长宣示。国民教育内容是没有禁区，目标是鼓励学生独立多元多角度思考，有一个鲜活的国情个案适合是作为示范的素材。那一宗就是湖南民运人士李旺阳死因和相关的情况。社论说，我们认为湖南当局处理李旺阳死亡事件的种种事态是教育局用以编写示范教材适当材料，主要基于两种原因。第一，教育局被质疑为洗脑教育局，失去部分家长和社会人士的信任，皆因他资助出版了偏颇的国情教材，亦都编写教案，指导教师怎样教国民教育，被学者批评有灌输洗脑之嫌。官员一直就申辩是并没有洗脑之意，为了洗脱今次的污名，教育局可以考虑编写一些真实性、真正鼓励学生多元多角度思考的教材，以证明他们的立场绝对不偏颇。第二，官员一再表示国教科是没有禁区，教师什么都可以教。昨日梁振英就表示教师可以自行决定教材，话虽如此，基于教育局曾经资助过出版洗脑教材和教案，若果教育局透过编写类似好像李旺阳事件的国情案例给大家参考学习，教师就知道怎样因应实际情况去任教。 如果连李旺阳事件都可以作为教材的话，教师、家长以至社会人士的疑虑相信都会一扫而空。 九点十五分，我哋电话旁边咧， 大 伯， 咁快时间啊！ 啊，九点十三十四分， 十四分啫吓。 啊，电话旁边有 L A 啊，远自 L A 洛杉矶嘅先生嘅， 早晨， 先 生。 系啊，大班啊，林伯， 你好， 系，啊，冇好，诶，你好，系，好简短咁啊，少少分享啦，就系话以啊喺啊大班，你都好熟悉加拿大啦，咁喺美国呢边咧都系，亦都细路仔从来想同心机嗰啲啊旁边啲听众分享下咧，美国呢度咧或者加拿大唔系好清楚啦，都系冇话咩，即系由细到大就有个咩国民教育科嘅， 嗯， 佢哋有历史，佢哋有美国历史啊，系。 有历史嘅啫嘛，净 系美国历史系啊， 咁啊，就算系好似譬如我谂美国同加拿大都差唔多啦。就算你话作为一个要入籍嘅公民咁样，你都系要读嗰啲关于美国嘅历史啦。咁你只不过系宣誓话要效忠嗰个国家，又冇话要你特登去上一堂要点样去爱国嘅。 唔系，而家佢哋想推行嗰种咧，而家终于知道啦。 效忠共产党， 因为王锦辉咧吓，即系呢个教授咧写一篇文。佢篇文就好过人嘅，佢就好崇拜、好崇尚日本嗰种国民教育，嗰种咩国民教育呢，就系话唔承认有南京大屠杀啦，呢个钓鱼台就是日本仔噶，即系嗰类嘅国民教育，佢认为日本人好成功嘅，99% 人爱国啊，你明唔明啊？即系佢就想喺香港推行呢啲咁嘅所谓国民教育，即系冇六四、冇李鸿扬、冇毒奶粉，你明唔明啊？就咁简单嘅啫。嗱，点解香港人咁怒气？ 行人士嘅诉求都好清楚噶， 就系反对呢样嘢咯。 即系认真咁样面对历史嘅话咧，咁然后大家可以拎出嚟讨论啦。 唉，如果香港有得理性讨论嘅咧，我哋就唔使咁怒气啦。我就叹紧世界都唔使开工啦。 系唔想阻你太多 时间。好啦，多谢你电话吓。好，系。O K， 嗱，咁咧就 海外嘅经验， 正话大家都听咗关于李旺阳事件啦。香港有班记者， 嗯， 啊，香港有班记者就组织咗走去长沙，走湖南访问。但我都想质疑呢班记者，嗱，如果我有冤枉你哋嘅，你可以打电话嚟1872111。点解你去长沙去访问？点解可以有个共识？可以唔问李旺阳嘅嘢咯，啊，即系我觉得记者唔应该去呢啲团咯，即系嗰啲人请你，系呢啲叫争剧，有得过瘾，啊，有得大饮大食，咁但系你作为一个记者，见到党委书记，见到领导话明你唔准问一啲敏感性嘅嘢，你又同意嘅话咧，你就俾人觉得你呢班记者咧就为咗嗰两，为咗他们嗰个 free trip， 即系所谓争剧，啊，大饮大食。咁出卖咗自己个尊严咯，好在啊有个记者咧就嚟唔捞噶啦，佢就嚟去做啊教书噶啦，啊咁啊友善嘅记者啊当住呢个领导面前就即刻走去问佢， 照问可也吓， 啊 咁但系人又答喎，人哋又吓， 其实有备而嚟嘅，咁嗱呢个吕炳强咧所谓破禁咧，啊呢两个字可圈可点啊， 吕炳权啊， 吕炳权啊，可圈可短啊，可圈可点啊，喂咩叫破禁啫？你根本就唔应该有呢个禁，有呢个禁你就根本唔应该去，咁啊讲完啦。 做记者嘅职务就系提问题啊嘛，对方点答就睇佢噶吓，佢有冇讲真话系嘛？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伦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系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同国家队嘅指定生产商。 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 我哋嚟緊就住唔同行业嘅兴趣或者需要呢，都会喺我哋嘅展会呢推出呢个小批量采购专区。九月份会有啦，十月份我哋嘅电子展啊、灯饰展啊，都会尝试第一次做呢个专区。个色柜呢其实就体积就唔系好大嘅。咁但係里面呢我哋希望呢就可以装饰得靓一啲。咁所以你见到个效果呢系非常之好嘅。我哋仲呢额外加咗一个 QR code 喺上面嘅。咁其实个 QR code 嘅作用呢就系好让买家呢佢可以直接呢通过佢哋嗰啲手机或者智能电脑呢就可以直接同我哋喺网上面嘅供应商联系。 如果想听返足本访问，请登入数码大展台 Facebook 专页，无论系贸发网、App 嘅线、企业联刊，定系小批量采购，都可以帮你揾到新商机。请即上 hktdc.com 或致电1830668查询详情。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系由香港贸发局带俾你。 大家真风骚之病向好中医女士篇。 暗疮咧，西医叫痤疮啦，咁咧都系毛囊啦，同埋皮脂嘅炎症嚟嘅。面珠灯嗰啲咧，就可能同你肝郁气滞，谷下谷下咪谷出嚟。 想知多啲健康啲，记得黐实数码大声台，大家真风骚。逢星期二中午12:30嘅病向好中医环节啦，呢间助播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20，电话旁边有个后生可畏嘅黄之锋啊，呢、這个学问思潮嘅召集人黄之锋，早晨啊，小朋友， 早晨，之锋，早晨， 早晨，早晨。 喂，我啊好担心啦，嗱，而家佢哋就抹黑啊陈色之，咁我好担心咧，佢哋玩细路咧就玩埋你嘅嗱。我啊讲个例俾你听啊，当年咧讲紧2009年，我喺呢个 Now 啊做呢个星期日大班咧，就访问正生书院个胡须佬校长阿老陈 啊。 你知唔知我点同佢讲啊？嗱，我警告佢嗰时去意气风发噶，好威噶，所有报纸啊、传媒啊捧到上天嘅，好似你今日咁啦吓。九霄云喺个 九霄云上 啊！咁我就问一个问题，嗱，大家可以上网睇翻嘅，上 YouTube， 我就问佢，我话喂，我好担心你，我因为传媒咧而家捧到你做咗啊人民英雄，我问佢几样嘢，你有冇黑材料？你系唔系同性恋啊？你系咪乜？系咪嗰阵时唔兴串剑噶？就冇问你有冇串剑。咁慢慢逐个问题问佢，佢话乜都话冇。嗱，咁我话老陈，恭喜你啊！嗱，但你小心，我传媒可以制造英雄，同时可以一日之间咧令你成为九雄。点知唔够两个礼拜，就一个礼拜咧就嗱，周刊咧即刻咧由一周刊就踢爆佢个组织， 监喺内地 喺内地咧有投资，就而嗰个投资咧就租咗俾嗰啲5354嗰啲卡拉 OK 嗱。即刻咧就变咗九雄，跟住正身书院咧就唔使讲啦， 偷 住嗰个校址个梅窝嗰度咧，就冇咗啦。嗱咁嗱呢个就引以为鉴，我对所有人都系咁讲嘅，所有俾传媒吹捧嗰啲人咧，我都提醒佢嘅，小心啊！嗱，可能佢唔会玩你啲僆仔，因为你都系15岁啊，系咪啊？我好惊佢玩你学校啊，或者啲家长啊、先生啊，嗱，所以咧要小心啊，知唔知啊？ 啊！ 即系你屋企有冇串检都要小心， 应该冇，应该冇。 有冇晾衫架？咁如果你住公屋就会好啲嘅。 我住私人屋苑就上次系冇一次咁样就。 咁啊得啦，唔系，我唔系话你有，我即系话咧，你都要有个心理准备，但系你唔使担心。如果有人要抹黑你嘅话咧，我哋一定要挺身而出咧，保护你嘅。 系，寻日阿黄师傅同阿郑家富都有讲，就话佢如果需要组织上有啲咩嘅支援，有咩意见咧，都请阿之锋开声噶啦。 唔系，我哋要保护佢先，第一保护呢班小朋友先，因为呢个叫打傻瓜游戏，边个突个头出嚟咧，个嘴就剥落去噶啦，而家吓，咁所以你要小心啦。嗱，咁我想问下你啦，梁振英啊出咗嚟啦，啊唔使你追，佢自己走出嚟啦，就话俾你听咧，嗱，我系传译嘅啫。即系我翻译佢身体语言啊，同埋佢讲话，佢即系话俾你听咧，729上街唔够人，佢睇到你哋好多人上街，不过咧对唔住，一意孤行，三年啊就所谓三年啊摆上网嗰啲系咪废话嘅嗱，我就算佢系讲真话，即系都话咗时间表俾你听，路线图俾你听， 第四年 一定要强行推行噶啦。 咁另外今日有个黄锦辉教授写一篇文，佢就好崇尚、好推举、好推崇日本嗰种国民教育。佢话日本人咧 99% 都话钓鱼台咧系属于日本嘅。嗱，佢就想喺香港啊，即系如果换一句话嚟讲咧，就灌输嗰种国民教育咧，就即系好似日本仔咁，唔承认有南京大屠杀啊，钓鱼台就佢哋嘅，亦都唔承认侵略中国。 你以为 咁即系换一句话嚟讲咧，中国就冇六四，中国冇李王洋，冇毒奶粉，冇呢样冇嗰样嗱，呢种就系佢哋想推嘅国民教育啦。啊，咁你惊唔惊？ 我自己梗系惊啦，即系见到 你唔使惊，你咁鬼叻，你有独立思考嘛？你 而家惊嘅就系佢向呢啲吓 啲小学生啊 嘛吓开始咁， 其实都几嬲嘅真系 啊，嗰啲白纸嚟， 都真系令我哋好愤怒真系、其实。 咁而家你下一步行动系点啊？嗱，陈识之佢哋就话对呢个罢课咧有保留 ，OK？ 嗯，系啦系啦，咁其实咧某程度上咧，我同意阿陈识之所讲嘅，因为罢课咧就系要学生主导嘛。咁但問題國民教科係小學開始推行，咁一個小一嘅學生佢係要即係有爹哋媽咪或者菲傭者湊佢翻學㗎嘛，咁所以其實與其諗罷課，我自己會諗就係話罷課會唔會一個可能性，但係老實講喺 我罷課意思其實就即係係老師嗰個工業行動嚟嘅，即係其實老師罷工一日啫，佢唔係叫到學生唔好返學、你明唔明？所以大家都唔好咁快有反應過敏先。嗱，佢哋罷課如果由教協舉行嘅呢，就係、是、一種工業行動嚟，以前做過㗎。啊，即係教師爭取權益嗰陣時啊。 係啦係啦。 其實係工業行動嚟㗎。 係同埋大家最擔心就係話，如果罷課嘅話啲小朋友冇人理，咁其實我覺得就話即係罷課都好多種方法嘅，不過我哋都而家要開會去傾，就係話到底应该用哪一种方法去酝酿啊，或者去考虑或者研究嗰个嘅罢课，即系哪一种方式，因为罢课呢个 term 有好多种玩法咁其实。咁所以就我估都要再讨论啦。咁但系喺搞罢课之前呢，其实老实讲我都唔想罢，但系好无奈就系我哋要用嘅方法都用晒啦。即系游行九万人嘅数目都唔细啦，真系。 实质都未今日继续系去派传单系咪？ 唔系，我哋由今个星期日起唞一唞先，我哋开下会。 系啊，系啊。小朋友，第一咧就放暑假啊 ，work hard, play hard 。你都系十几岁嘅，你都要玩下嘅，休息下嘅。第二样嘢咧，就真系要俾心机读书啊，知唔知啊？ 系啊，系啊。 总之，如果有人迫害你咧，啊，你唔使担心，起码我哋咧啊会挺身而出保护你嘅。OK。 好多谢，多谢， 多谢你，黄之锋啊。OK， 拜拜。嗱，真系要小心啊！因为呢啲咁嘅伎俩咧，即系你睇到嘅，而家咧由呢个特首选举，梁振英咧就打开咗嗰个盒啊，个 Pandora box 啊，即系而家香港咧就流行咩抹黑啊，传媒咧绝对不可靠嘅，任何传媒捧到你上天咧，有一日打到你落地獄呢，那個又是傳媒來的。所以正身書院就是一個很好例子。我如果大家想看回那集星期日大班呢，就我訪問這個正身書院的校長胡蘇陳的。我真是這樣問他。啊，點知唔夠兩個禮拜，言猶在耳啊，即刻被人抹黑，跟住就打入第十八層地獄，跟住呢其實就好陰功嘅。所以呢啲周刊呢，有時我對佢哋呢都呢啲咁嘅封面故仔， 我哋為咗燒紙就把手不擇手 段，即係你做咗一啲壞事，你明唔明？推到尾正身宣嘅損失就係咩呢？一班呢戒毒嘅年青嘅朋友呢啊，同埋一班有心幫我哋戒毒嘅人呢，想搵個校舍到今日都未搵到啊，所以咧好小心嘅，即系你唔好成日以为喺传媒咧访问你啊捧到上天啊，你当自己啊真系飘飘然啊，因为有一日咧啊呢啲咁嘅传媒咧就会将你咧打落十八层地狱嘅、 啊。水能载舟，亦都可以覆舟，所以小心真系啊！ 讲翻呢个李旺洋事件啊，嗱呢班记者无端端走上去啊吃喝玩乐啊，呢、這个我讲嘅，咪、吃喝玩乐咯。咁跟住原来咧要有个妥协嘅、啊佢妥协就唔准问李旺洋、事件、跟住佢就有个吴山盛嘅所谓吴山盛，其实就尽咗自己天职嘅呢个叫吕炳权嘅人咧，啊就睬你都嘥气照问，但系人哋啲湖南党委书记大佬啊周强咁简单嘅咩，有备而嚟，惊都未惊过。 在中山大学法医鉴定的基础之上， 又邀请了全国的专家，叫做包括刑事侦查专家、法医专家、法学专家、律师，对整个案情进行了深入认真的复查，依照内地的法律，非常严谨地得出了整个侦查结论：李旺阳自杀。请你们媒体啊，要讲我们依照我们法律做出的结论是证据充分的，完全依法进行的。从湖南来讲，我们湖南的公民没有人对这个事情提出任何质疑啊。李旺阳的家属，他的妹妹也表示接受警方的调查结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的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9: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教协表明，如果政府在新学年不撤回国民教育科，就会积极组织罢课。教协的副会长黄克廉接受本台节目访问时说，现阶段未落实是否罢课，会联络包括家教会在内的家长组织和其他的办学团体，咨询他们的意见。 要做多些的策划工作的，所以呢，是不是真正罢课呢？可能我们呢就会迟一步公布，但是呢，肯定罢课是我们认为现在是应该采取的行动，迫使政府呢是让步。家教会都会是我们即是要联络的其中一部分。不过很明显呢，广大的家长呢能够透过家教会发声的机会呢都不多的。 教协的处理会长张文光在港台节目上说，罢课需要得到办学团体、校长、教师、家长和学生的支持，教协会寻求最大的社会共识，大方向是令到政府撤回德育及国民教育科，重新咨询公众。而学民思潮的召集人黄之锋就说，会讨论用什么方式去罢课。行政长官梁振英昨日就回应，星期日有90,000人上街反对推行国民教育科，但他没有宣布撤回学科，只是重申政府没有洗脑的意图，又说教育局会将当代国情的教材参考上载到教育局的网页，接受各界的监督。立法会选举提名期今日截止，新增的超级区议会议席至今共有7份提名，竞逐5个的议席。排名单头位的包括了民主党何俊仁、陶谨申、民协冯检基、民建联刘江华、李慧琼、工联会陈婉娴和无党派的湾仔区议员白允琴。地方直选亦都新增5个议席，至今有65张名单参选，是历届最多。港股是做好，恒生指数高开76点之后，走势继续是向上。恒指是做紧19,643点，升57点，国企指数就升紧29点，报9,552点。美国的亚利桑那州西南部地区受70年来最严重的沙尘暴吹袭，沙尘暴影响当地的农业，几百万美元的农作物失收，陆空交通亦都受阻。由于能见度低，机场一度要关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但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偏西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同埋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33，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好，睇翻港岛区线下，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加埋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现时去到新鸿基中心。另外东区走廊落翻洪水咧，排翻去顺和广场嘅。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嘅，唔错啊，两边都系正常嗰只噶吓。咁啊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车龙都短翻好多，只系去到嘉悦广场啫。咁啊，九龙区方面啦，公主道过海龙尾油站，另外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咧排翻去果栏噶，睇埋加士居道向油麻地方咧，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启德隧道过海咧，现时去到浙江街噶。咁啊，新界区咧，哎，两条隧道亦都未有特别个报告，交通亦都回复翻畅顺嗰只噶。系啦，讲到末刻咧，话过渡时期真系无论你系搞反国民教育，又或者想九月份参选立法会嘅泛民人士啊，真系要留意一下啦吓。可能你哋而家出出入入都俾多好多呢个不知名嘅长镜头嚟望住噶。嗱，阿通啊，记得多年前有个泛民嘅前辈提过参选嘅后辈，嗱，佢话如果你一个人搭电梯，突然有个单身女士入咗屋，哎，入咗你嘅 lift 里边咧。唉，你都快快手手行返出嚟搵阵啦，嚟自啦瓜田李下，到时任佢讲乜都得㗎嘛。好啦好啦，揸緊車各位请緊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奥运最永恒的记忆，除了诞生奥运金牌和纪录之外，还有很多难忘的片段。数码运动场同你奥运经典重温。 41岁的戴拿托尼斯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成为历来最大年纪的女子泳手。结果她仍然在当届获得3面的银牌。来自美国加州的戴拿托尼斯参加过1984、88、92、2000年和08年的奥运会，并且在5届的奥运比赛之中勇夺4金、4银、4铜的成绩，一共12面的游泳奖牌，可以说是游泳界之中的典范。 纯正英国设计及研发，数码收音机供应遍布欧洲和亚洲，无线音乐网络广播系统领导全球，纯创造经典，唯有英国 Pure。 风波里的茶杯，大班郑经汉、林毓华， 嗱，大班真系， 大班，十分支持你啊！ 好庆幸再听翻你个台啊！就系因为你， 算听数码台好耐噶啦， 前嗰两日先再去买个部机， 我系因为支持大班你。 一人一机，维护自由，寻找真相。你要去全线 Circle K、快图美、Panasonic、Linky Dinky 人气电器店，以超低价180元购买 DB348 数码收音机。买机之前，风波继续，还真相于万民。 2012年立法会选举由7月18日至31日接受提名，获提名人士必须年满21岁。已登记为地方选区选民，并且符合选举法例的其他提名资格，为香港立即争取提名啦！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elections.gov.hk 或致电2891-1001查询。 总览世界资讯，共享环球智慧，国际速递。 英女王成为第24任邦女郎。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已经86岁了，在今届伦敦奥运会开幕礼之中出镜，对白只有一句，就是 Good evening, Mr. Bond， 成为第24任詹士邦女郎。詹士邦电影系列由1962年开拍《铁金刚勇破神秘岛》开始，由乌苏拉安德斯主演。从此之后，每一出詹士邦电影例牌都有一个邦女郎，而电影《铁金刚之明日帝国》，华裔女星杨紫琼亦都被拣中参演。不过《铁金刚》电影只有23出，今次英女王做的邦女郎，大家就只能够在电视入面欣赏了。 国际速递，信息全面睇。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中国女泳手叶诗文在伦敦奥运是夺取到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金牌，她的成绩是破了世界纪录，而且她的成绩因为可能太好了，引起了很多的猜测，特别是她最后的100米游出的时间是比起男泳手所创造的成绩更加好，就引起了很多她的对手以至到 BBC 的体育评论员就是暗示或者质疑她是有没有服禁药的。面对这些批评，美国游泳世界杂志专栏评论员洛恩就特别写一篇文章，就为叶诗文就辩护。他说外界对叶诗文责金的怀疑令人伤感和羞愧，只是反映了双重标准和偏见。明报就译了他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我们一起来听听。这篇文章说，这种事必将要发生，唯一的问题就是发生的时间和严重程度。中国选手叶诗文在伦敦奥运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夺金之后，不用几分钟，各种的指控就沸沸扬扬。你知道都是讲过一套的了，就说他一定是服了药。叶诗文在混合泳创造的4分 28.43 秒世界纪录令人叹为观止。自由泳后劲早已是闻名的他，最后的100米分段时间就是 58.68 秒。对于忠实泳迷，这个足以令他们好好地欣赏到这么出众的表现。可惜有些人就暗示说，这种表现不可能单纯是靠技术的，甚至直指他是服用了禁药。看来仍然有更多人想当面向他大声疾呼说，你不是清白的。没错，在禁药问题上，中国很难为自己讲好说话。事关在1990年中国泳手多次是被揭服用禁药，但是那些针对叶诗文的指控是绝对不可接受的。现时的药检已经大大进步，中国也都没有再好像以往那出现大量呈阳性的药检个案，因此没有理由怀疑叶诗文和中国泳联有什么违规，或者他就是个别前所未见的天才呢？这个是有的，记不记得菲比斯啊？当年他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上面表现非凡，一夜成名，但我们就没有议论过说他服用禁药，反而拥戴他是罕见的人才。难道叶诗文不能够归入此类？即使孙杨同样夺金，外界都没有质疑，为什么叶诗文就要承受这些质疑呢？叶诗文并非是今届奥运突然冒起的，在年几之前他已经是备受瞩目，在上海世锦赛女子200米混合泳摘金一鸣惊人，当时亦都是靠最后的自由泳建功的。若果3亿人口的美国可以培养出菲比斯和洛哲迪，为什么超过10亿人口的中国就不能够培养出叶诗文这种的优秀泳手呢？近日建诸网站的种种抹黑评论流露着某种丑陋的大美国主义。身为美国人，洛恩说他引以为荣的，但是当他读到这些评论的时候就令他感到汗颜。禁药问题近年也都困扰美国，我们有没有资格出言重伤人呢？围绕着叶诗文的最大疑问之一就是他在最后百米的自由泳表现更胜洛哲迪。好少人可以接受这种年轻的女仔可以同世界最佳男泳手并驾齐驱，但是凌厉后劲从来就是叶诗文的标志，较明智的做法就要欣赏他的表现，而并非以无根据地去猜测或者抹黑他的成就。 我们应该要求 BBC 这个女主播呢，如果不拿出证据来，叫爆耳钉，如果不拿出证据来呢，他就应该呢道歉的。不单只是向中国人道歉，也向所有运动员道歉。 大班啦，佢系向一个前泳手提问嘅，咁但系咧个泳手答得好好嘅，佢就话咧注意佢咧系16岁啫，当你年轻就可能咧替做出一啲咧最佳嘅成绩，佢话呢个系有可能嘅，呢、這个就系行家嘅，你话应酬说话都好啦。 啲英國佬咪喺度玩針對咯，即係睇唔過眼啦。今年咧，中國隊嗰個泳手咧個表現啊，非常出色嘅。 啊，呢番鬼佬成 特别啲跳水啲， 你知番鬼佬成日笑啲黑人噶、 啊，笑佢哋咩啊？ 成日笑黑人唔识流水噶，黑人真系好少攞游泳金牌，但系黑人笑白人噶，话唔识打篮球， 系 啊，即系呢啲系种族歧视嚟，我话俾你。咁而家佢哋就觉得中国人就啊冇理由咧啊识游水嘅，即系咁嘅意思嘅啫。啊，仲有一样嘢，呢、這个女人咧啊，如果你真系攞唔到证据出嚟咧、嗯，你就要道歉，你就唔单止向中国人道歉，你要向所有。啊，即系运动员道歉啊，即系人哋有好嘅成绩就话人出猫，喂呢、這个世界咁仲有，喂系咪有好成绩就系一个罪过嚟嘅咧？啊，我哋而家电话旁边有陈生嘅，早晨陈生， 早晨陈生， 喂，早晨早晨两位主持，早晨， 有咩睇法？ 咁啊，诶就诶讲翻今日啊，《文汇报》咧就话。 呢、這个奥运就系最好嘅国民教育啊！奥运金牌 咁啊，叫做中国人啦，咁见到中国人当然开心啦，唔需要去指导，亦都唔需要去教导我哋点样开心啦。咁、而但系你中国，你用呢种你香港而家用一种指导性形式嘅去叫人去爱国咧，其实系一个好大嘅危机嚟嘅。 佢唔系爱国，爱共产党，你要记得啊！ 啊，當然啦，呢、這個大家知道啦，但係佢而家當然係美名亦叫佢愛國啊嘛。 嗯嗯嗯。 啊，咁我其實我有一個咧，而家我個表弟就十歲嘅。 係。 咁而家已經面臨咗有呢個問題啦。如果佢喺呢個係咪表示佢唔愛國咧？咁、你知而家啲小朋友就好中意玩 Facebook 噶嘛。咁佢喺 Facebook 嗰度有啲好多外國朋友，咁佢外國朋友嘅，咁佢真係認識咗而家英國隊嘅跳水神父大利。 係係。 系咁啊，一个好好朋友嚟噶啦，咁啊而家经过咗两三年咁样去做checking 啊，倾偈咁样。 系。 咁但系咁佢琴日啦，咁佢就睇嗰个奥运，咁英国队双人男子跳水，咁啊大力输咗嘅。 系。 咁佢见到咁嘅情况，佢唔开心。 嗯。 系啦，咁佢系咪见到中国队国旗升起，佢觉得好唔抵，好唔忿气？ 嗯。 我觉得大力跳得唔好。咁如果佢真系有呢个指导性嘅国民教育里边。佢系咪一个好唔爱国、好唔嘅香港人咧？ 嗯， 吓、咁会唔会因为咁而喺学校佢因为讲咗呢件事出嚟？哦，国民教育， 如果喺国民教育科佢咁讲嘢咧，可能会俾人攻击噶，真系会噶。 系啊，真系一个好卫兵嘅情况出现咯，到时香港会出现。咁好似喺度扭曲紧咁一个小朋友嘅人性啊！喂，我一个我嘅朋友，我唔支持朋友，冇理由啊。好奇怪嘅情况出现 啦。好啊，多谢你电话啊。我哋而家有喺加拿大啊 Saskatchewan 打嚟嘅陈先生，陈 生你好。 喂，陈生。 轮到我啦。 系啊，轮到你啦，系哇，喺 Saskatchewan 好威远嘅。 唔系，两个几钟头飞机啫，去温哥华都。 但 系 好威冻嗰度。 我唔系惯咗就冇事啦。你当年喺温哥华，你都叹惯嗰啲潮湿。 温哥华冇乜湿，冇乜冬天。 湿啊，咸水浮啊，哎呀！我以前喺 Montreal 啊 ，Montreal 冻成湿湿潮潮。 我当年啊，我同阿郑生咧系做隔篱邻舍噶喺温哥华， 系嘛？ 咁啊，后来我啊搬咗嚟沙省啊嘛。 系嘛？ 咁我想讲嘅咧，大丹。 好啊。 我想讲咧就系关于呢个国民教育呢个问题嘅。我所了解咧，佢系叫做德育 及国民教育。 国民教育 冇错冇错，啱你啱系。 佢有德育嗰两个字喺度啊。 嗯。 你就问下嗰班禽兽啊，知唔知道何谓德育？德系道德嗰个德。 礼廉耻，忠信孝弟啊。 冇错啦。嗰、那个黄伟文先生佢哋对易经有啲研究㗎。係。 係 咪黄 师傅啊，我哋个 in-house master。 係。 珠台大师。 in-house 风水 master。喂。 经前文言里头呢、有一句叫做君子尽德修业。 嗯。 嗰、那个德呢就是道德嗰个德。所谓德者是德也，德道那个意思。你又问一下这班禽兽知不知道个德字是点解，个欲字是点解，他然后叫他知道点解呢，他然后呢才好讲啊。 呢一个系天大嘅笑 话。我哋都唔需要研究呢啲嘢噶啦。我哋喺香港咧，我哋已经一早已经咧对呢班人冇期望啊。OK， 你真系同佢讲仁义道德，嘥时间啦。佢哋全部都礼义廉嚟噶嘛。啊，咁你点同佢讲先得噶？系咪啊？即系我哋只可以自求多福噶咋嗱，你就走去叫人哋禽兽，你会唔会同禽兽讲道德经嘅？你有冇你屋企有冇狗啊？你屋企有冇狗噶？ 我冇养。 Saskatchewan 好多牛噶，你走出去同你牛讲下道德经睇下佢有咩反应？ 个问题系咩咧？其实我话佢呢班人系禽兽咧，我系讲错咗嘅。 嗯。 因为他们连禽兽不如啊，我们不应该侮辱的禽兽啊，禽兽都有些天性。 那么更加难讲道德经添。喂陈生，你在加拿大啊？你在加拿大 happy 不 happy 啊？ 我在加拿大当然 happy 啦。 你细佬哥冇呢咁嘅问题啊嘛。 因为我喺呢度咧，我同埋我啲仔女同埋我哋啲孙咧，系自由自在咁样过日子噶嘛，系唔需要担心今时又呢样，明时又嗰样， 系 啊嗰啲所谓高官，你哋香港啊嗰啲高官啊，就真系啊唔知点嘅。我哋对啲官有唔满意咧，我哋分分钟可以闹。 系， 哎，我呢度唔闹得噶，你闹佢封你个台嘅呢度会 闹得吓，你唔使惊噶，阿大丹，我啱啱就想讲 ，OK， 嗱，我而家讲咧，今日就系你哋31号啊，我哋呢度仲系30号夜晚 ，OK， 系， 你哋数码电台冇事嘅， 嗯， 你又同我算过啊， 我系啊，唔系讲笑噶， 你真系识算噶。 我同你哋算过一个卦咧，嗱，你又转达俾嗰个黄先生听， 佢听紧噶，而家 我就得出一个皮，我得出一个皮卦出嚟嘅。 嗯嗯嗯， 嗰个皮卦咧系读为皮嘅，呢个皮嘅字嘅写法咧就系是否嗰个否啊， 系皮啦，系啦，否极泰来个皮， 系一个不， 系 啦，冇错啦， 否极泰来， 泰来咧又系出自易经噶， 系嘛，好， 否极泰来又系出自易经噶。 我一阵叫阿、叫阿黄师傅咧，就 先不如讲埋咧个皮卦咁，即系点啊？即系， 咦？林旭华开始有兴趣啦，对呢啲对啲术数嘅嘢， 因为时间问题 啊，解唔到啊，你搵阿黄师傅解啦。OK， 好啦， 明白， 多谢电话吓， 即系有机会咧喺。是祝你哋够运，好， 祝你好运咧，大镬啦，good luck 啊！咁而家电话旁边有位蔡生嘅，蔡生你好， 蔡生你好， 我叫大伯， 系， 林生， 你好你好，林伯喺 度，我听到你好耐啦，好耐相处 啦，系 啊，识你好耐啦， 不过我好简单想讲两样嘢啫， 系， 即系头先我听你啱啱听完你话大公报咧。那个泳手咧攞咗个金牌咧，振臂高呼咧，话中国人得嘅咧，呢样嘢我系承认嘅。 系系， 但系咧，你点嗱？我哋嘅和平奖刘耀波咧，你够得啦？点解佢翻入监狱入边咧？嗱， 落去咯，空凳啊，一张空凳系， 系咯。仲有一个我仲记得有一个点， 唔系仲要闹，仲要闹埋嗰个组织，点解俾个奖佢啊？ 系啊，我仲记得有一个攞个文学奖嘅，系嘛？ 系阿高 系啊，系啊， 高咩？ 点解呢啲人去世界咁出名嘅，系咪都要翻入监狱咧？ 高文健、 高行健， 高行健就冇坐监嘅，佢已经离开咗中国噶啦。 我知啊，即系咁讲啊，你攞个奖牌。几百几嗱呢个世界几百人攞啦，金牌你攞个运动会出嚟就更有人攞噶啦，系咪咁讲啊？不过你呢啲系好简单嘛。 即系你讲紧诺贝尔和平奖就嗰个重要性咧，就比一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嘅金牌更加重要。啱啱啊？呢个绝对认同。诶，你醒啊！你真系多谢你啊，蔡生啊。 都我仲有一样嘢，仲好简单嘅。 啊！黐教 又系啱啱听到你刚才上一个咧，又话加拿大嗰啲朋友打嚟咧，就话佢美国嗰边咧，用嗰啲教嗰啲系历史噶，系嘛？ 系啊，呢只系教历史嘅，教美国历史。 我而家就好简单话俾你听，点解佢唔够去香港嚟讲，去中国嚟讲，佢唔够胆教呢个历史咧？ 原因是什么呢？我说原因是什么呢？原因他就共产党就不敢面对这个历史啊。 嗯 你明白吗？ 是 吧，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不敢受到历史的批判啊。多谢你。 我几十年前啊，好简单，我讲好简单。几十年前啊，我睇过一篇文章啊。啊，当时啊，毛泽东呢就啊攞到呢个政权之后呢就成立呢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啊。 嗯。 我哋孙中山先生呢立过呢个中华民国啊。 嗯。 係咪咁讲啊？ 係。 咁佢当时嚟讲，毛泽东呢如果係一个政党攞咗呢个政权呢，如果係中华民国呢，国民党就玩完啦。 嗯。 係咪就冇今日个台湾嗰个中华民国啦，係咪咁讲啊？ 嗯。 但係佢点解自己要搵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呢？原因佢就想自己做皇帝嘛。 哦，呢个你嘅睇法係啦。好啊，蔡生唔该你啊，我哋而家调喺旁边啊，陈生挺咗好耐㗎，陈生唔好意思啊。 陈生你好，陈生。 係陈生。 呢个电话好似又有啲接得唔係几好。 陈生唔喺度唔紧要啦，可能停得太耐。喂，陈生。停得太耐可能啊，我哋听下一位听众阿李小姐电话。 李小姐， 李小姐你好。 喂， 啊李小姐你好， 系我听到。 系你好，系 请讲一下。 系啊，因为今日有你有访问过阿 林 之峰， 黄之峰系。 阿黄之峰咁，因为咧我都觉得即系香港有呢班小朋友出咗嚟咧，系即系我哋系好开心嘅。 系后起之秀啊， 系 眼前一亮啊。 我正如你剛才訪問他，我都很擔心一件事，就是有太多人會跟住嚟就會跟他抹黑咯。因為在即我6月呢咁呢就上咗個 ERB 課程在工聯會上嘅。咁呢嗰個課程其實呢即係個導師係主要我哋學習個導師就冇講嘢嘅。但係工聯會呢有一兩堂有一兩日呢佢會上一啲咩個人質素嗰啲問題嘅。咁呢個導師呢就同講即係與個題係無關嘅嘢，咁佢就成日講一啲話題呢，就話例如佢話依班細路仔六月嗰時候已經係即係未咁依個話題咁紅熱嘅，佢已經將佢上綱上線，佢話點會香港有啲細路仔係會有咁有組織能力，即係其實已經係因为 有言下之意啊，系啦， 系啦，咁佢去分途喺我哋呢班同学度，但系呢班同学即系佢哋系即系其实系嚟学习，佢唔系嚟学习呢啲嘢咯。咁我就觉得即系佢哋已经系喺佢哋嘅组织里边咧，已经发动一切嘅能力咧。你知工联会个力量真系好大噶啦，吓又有钱又有势力吓喺地方里边。咁佢就话即系佢哋嘅组织系有人在后面撑他的，是有即是他言下之意，我觉得他就是这样。那我当时就跟个导师说，即可能我都是一个喜欢讲嘢的人，那我说导师即这个话题就不应该带上这个课题，那他其实 不止到提，即在这个学习中心里面他不止提到这样东西，他当然会提到他说盲工程，咁我当时系知边个叫盲工程，即系突然间佢咁讲，原来佢就讲咗去咗美国嗰个盲工程，佢话佢出咗国就先至会咁大声讲嘢啫，咁讲。我心谂，即系香港就系我哋要好珍惜，仲有一国两制可以讲嘢。 嗯， 咁你无端端做咩走去上个课程？我想问下你。 因为我系退休，咁我想去学一啲嘢。 系， 咁呢个系其实 ERB， 我觉得 ERB 个课程俾得呢班人做系咪有啲问题？ 佢哋俾好多钱工联会啊， 系 啊，即系 梁粉中啊， 阿梁粉中啊，街工嗰啲啊，同埋呢个 李 卓 人 都有噶， 啊、 周围派钱噶，不过工联会攞最多。 佢哋嗰啲所谓呢啲组织去喺度吸工联喺吸 ERB 嗰个钱，原来攞出嚟一个课程都十几万，咁跟住就维持个中心，呢、這个中心咧越开多课程咧。佢哋个中心就越做大， 因为选举机器嚟嘅， 系啊，我就即系可能就觉得已经系咁啦，发展到 系嘛，咁你就系上阿梁粉中啲课程咧，有咩讲 ？ 我又冇去到嗰區囉，因為我係港島區。咁、哦、但我覺得即係好似阿黃之峰佢哋真係要小心應對。 多謝你電話，我哋好關心嘅，唔使擔心啊、嗯、我哋最後一位聽眾電話陳生嘅。 陳生你好。陈生电话接通啦， 唔好意思啊，叫你停，唔好意思啊，系 唔该，早晨，我系观塘一间英文中学嘅家长教书会主席啦， 我哋家教会主席，咁咧 系啦，学校家教会主席，我哋个学诶系参加呢、這个经过呢个会员大会选出嚟啦， 啊、嗯，一人一票选出嚟噶嘛，系咯， 系啦，会员大会一票选出嚟，咁、啊、我发觉最近一譬如你而家吴卡健嗰日星期六去到教育处，就见咗一班家长教书联会嘅人， 系。 這個聯會呢就是各個區的、家長教師會的聯會啦。但是這個聯會是用有限公司註冊的。他們那些成員組成呢是長期呢是那個更換率是非常低的。 嗯嗯、 而那麼其實觀塘區為例啦，那個主持姓是的啦，我就不講他的名字啦。那他是另外一個觀塘區區議會副主席蘇主席的競選經理來的。因为呢啲咧就系长期咧，即系我之前都同个家长教书联会嗰、那个教育局嗰个家长教书联会嗰个秘书长姓梁嘅梁博士都讨论。 即系你系咪想讲话佢冇代表性系嘛？因为点解咧？ 系啦，因为 时间差唔多啦， 建制把持住噶啦。 即系 同埋咧呢、這个呢、 這 个联会打一个区议会区议员服务有限公司咁嘅形式，你整间公司就服务区议员，代表区议员嘅意见咧。 多谢你啊，陈生，因为时间有限啦，即系你提供嘅资料咧，呢班友冇代表性嘅。今日节目时间够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拜拜。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10点。